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空气咧就麻麻地嘅，即系普通啦吓。咁啊扭开心机，啱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过咗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度过咗你哋嘅一个休息嘅时间啦。如果你系翻 shift 嘅，咁啊服务性行业，咁可能礼拜六日咧都要工作啊嘛，咁啊今日咧如果你系有机会休息嘅话咧，都希望你可以好好地唞一唞啦吓。早晨，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2021年10月4日同你哋见面啦。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人生最紧要咧就系得一个嘅知己啊，咁啊真系好啦。我哋好多时咧，朋友喺边度嚟嘅咧？啊，原来喺以前读书嘅时候就已经会出现噶啦。可能今日系以工作嘅你，经常同你联络嘅，除咗同事之外咧，啊，总有几个特别 friend 嘅同学噃。如果今日又系要翻学嘅你，留意下身边，啊，你又会唔会谂得到？原来而家喺你附近嘅同学，坐埋喺附近嘅同学，就原来已经会好多年之后继续同你一齐倾下偈，会成为你知己，会系一位雪中送炭嘅朋友咧。有阵时所谓真系好朋友咧，真系可以去到心有灵犀，唔系武侠片啊吓。佢望一望你，大家都好似有啲默契。估到对方呢嗰个意向想做啲乜嘢。茫茫人海入面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一个好朋友呢是好难的。求学时期可能都已经可以呢就是找得到。你好好珍惜之后到你第日出到嚟社会做嘢一样可以 keep 住。你哋可以一起追梦，一起搭上成功的故事。有困难的时候亦都可以一起去到解决。其实人生找一位好好的朋友呢，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又不是很难的、哦。朋友在身边是非常的充实，有时候、忍不住半夜三更可能你都会找他，因为你们明白人间最珍贵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友情了。希望今天的你也都可以呢、就是、好好地珍惜身边的朋友、啊。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大臂勇敢，曾经分不开的良朋，结伴胡闹过的人，学会拘谨，逐个短信内谈自困，多强差人意，或是我根本无知，并没有不过了叶子，可惜仍会点变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减？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到几岁还待升华？知足一世都不晚，会记住吗？当天拉的小提琴，纪念奏过那初吻，有没信心？若至今封了尘。热度未降温，全世界也靠你安分，别忘旋律多兴奋。当别人都莫问，能做你知音，曲折的情节，今天的我领先。他一面临巨变，你会送我更高见，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减？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 今世一起撑，有记住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作为家长的你应该都会知道，最近大家都要提心吊胆，因为惊住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会感染到上呼吸道感染。其实小朋友屙呕肚痛成日都令家长担心的了，背后的原因可能亦都可大可小的。有儿科专科医生就说了，肚痛的成因其实都很多的，其中黑脓氏症近年就有上升的趋势，最年轻的患者只是得半岁而已，而这个病就可以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了。不如我哋先睇下唔寻常屙呕肚痛嘅症状啊！首先就系大便出血或者有芝麻糊嘅颜色，其次就可能会呕一啲黄胆水或者呕吐物都有血、啊，之后亦会出现严重嘅肚痛同埋肚泻，胃口亦都会变得好差，最后经过一轮嘅屙呕之后，就有机会出现脱水嘅症状啦。儿科专科医生周宗武就说了，儿童肚痛其实有很多成因，其中属于炎症性肠病的黑脓氏症本来在华人社会并不常见的，不过近来本地和外国都有上升的趋势，估计是跟我们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有关的，例如是受人工色素和乳化剂影响，而且患者病发亦都有年轻化的趋势。他说曾经见过只是得半岁大的婴儿病发，除了屙呕肚痛之外，部分的个案更加令到患者坐低的时候非常不适，甚至要趴在张床上睡觉、啊。周医生就说了，部分个案或者是要用大肠镜协助诊症的，但是有很多父母对于小朋友照肠镜都很有保留，于是就会延迟确诊了。曾经遇过一名14岁的小朋友，因为没有照肠镜，以致到未能即时确诊。去到一年之后再见，病人已经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变到骨瘦如柴，甚至乎思想紊乱，更加要用鼻胃管输送营养。医生说，再严重一点的，可能就会导致抑郁了。治疗其实要从饮食方面入手，包括了戒晒所有添加剂的食物。饮食习惯亦都要少油清淡，情况好转之后就可以慢慢放宽了。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肠脏成日发炎都会令到肠塞和癌症的风险更大的。至于较急性的病因， 可能咧就系抢套碟或者系抢扭转。周医生就话啦，抢接叠埋一齐就会形成突然之间强烈嘅腹痛，而先天嘅肠脏生长位置异常咧，亦都会导致肠扭转，可以喺短时间之内令到肠脏坏死，要即刻做手术治疗噶。佢就提醒大家啦，做家长嘅应该要留意多啲小朋友出现肚痛嘅情况。不过小朋友肚痛原来仲有机会系因为尿道炎或者肺炎噶，但系因为小朋友未必分得清痛源，所以身体前方位置一痛，可能就会话自己是肚痛了。其实不少小朋友的肚痛都属于功能性的腹痛，虽然没有特别原因解释，不过症状就会随着肠胃成熟慢慢好转的了，家长不需要过分担心的。平时的我呢，喜欢叫大家留意着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异常的状况。不过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一个家长的话呢，除了留意自己，亦都要多啲关心小朋友啊，睇下佢哋有冇觉得有啲乜嘢特别唔舒服嘅地方，可以话俾你知到底系边一个位置，再由大人判断到底系乜嘢唔舒服。如果自己解决唔到嘅话，就记得要即刻睇医生啦。 感到气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激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能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of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随下衬衣游行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 Choose 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冲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就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随下衬衣。就算有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主持让我一个人任意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琐事当幼稚的超人乱世 最近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时间嚟到早上嘅6:2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想要自己开心，有阵时一个方法都可以好简单，就系食啦。当然啦，暴饮暴食就唔啱嘅。但系如果随住蟹季咧嚟到嘅时候，自己又可以去食翻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大闸蟹嘅话，有阵时其实正能量真系嚟得好容易嘅啫。不过如果你真系谂住喂，而家已经杀入去买蟹嘅话咧，就可能要忍一忍啊。大闸蟹都在秋风起之后才会食欲大增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才是食紧食到自己肥的时候。有专家就说到了，揀蟹的时间就要揀干身的，现在还未是一个最好食大闸蟹的时间。刚才讲了大闸蟹都在喂饱自己，如果现在你已经拿了他们吃的话，佢就真係瘦猛猛啦。不过佢都提到啊，千祈唔好揀啲太湿立立嘅。调转佢嚟睇一睇，睇下呢个身体系咪胀嘅身体。原来大闸蟹被放入去雪柜捆绑咗一段时间，再放返入去水入面呢，将会不停咁去到飲水，以至到呢就係体重上升。不停飲水就唔好话七两八两都会有。呢啲咧就叫做咧行内一个名字，叫做造货，做啲好似好靓嘅货出嚟。所以咧，除咗避免拣啲大闸蟹湿立立啊，避免系造货之外啦，合格嘅大闸蟹嘅底部咧就应该系白净嘅，脚部咧亦都系有力，爬行嘅速度快。如果你发现嗰个蟹爪冇乜力嘅话咧，就称之为慢爪，意思即系话。行得慢就唔会卖啦。如果忍得一阵啊，起码等到咧就系大概十月中之后咧，去到进食呢个大闸蟹就会更加稳阵啦。嗱，五两至到五两半嘅大闸蟹嘅质素咧，原来喺行内嚟讲啊，认为系最稳定嘅。建议咧市民就可以再过多半个月之后先至购买，到时要揾一啲咧。冇高嘅呢一个足量嘅大闸蟹咧，到时真系难啲添啦。反而而家咧，你啊谂住快快手食到嘅话咧，就可能真系太过心急啦吓。今年嘅天气温度较高，咁啊估计啊十五号之后嘅大闸蟹咧就会比较上系好食，而且到时价钱亦都会回落添嘅。 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份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你。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场，在岁月，友情纯真。

喎、哦，即係真係可能過咗中秋咧，而、家大家可能都感受到，即係朝頭早啊或者夜晚嘅時候咧，係、同之前最熱係有啲唔同嘅。 冇錯，咁啊雖然咧天氣都係熱啦，但係即係一收太陽咧，嗰啲涼意都出嚟啦。 係啊，我今朝都算大風，因為而家嗱我望落去咧，啲樹係吹喐咗㗎，即係一路 keep 住都有一陣陣風咁樣吹過嚟嘅。 係。好啊，啲树朝头早都 warm up 下，做下热身运动啊，紧要啊。 系啊，不过咧，我屋企咧，佢系比较暖啲嘅，即系无论系冬天又好啦，即系冬天咧，我之前都同你讲啦，我唔落到街咧 ，feel 唔到佢有几冻啊，所以成日咧着唔啱衫嘅，即系会着少咗，因为喺屋企即系就算打开个窗咧，都唔觉得好冻嘅，咁所以咧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唔知道我系咪赖啦，即系我觉得咧屋企嗰啲盆栽咧生得唔系太好嘅。 哦， 系啦，就系、唔知系咪即系欠缺咗一啲风啊，即系我见我妈屋企嗰啲咧，佢嗰啲盆栽生得好靓嘅，咁但系一翻到嚟我嗰度咧，就好似有少少病咁、 即系好似空气比较局促啊嘛， 系啦，我就唔知关唔关事咯，不过我就尽量都打开啲窗睇下会唔会好。 可能都有啲关系、哦，即系你咁讲嘅时候，我都有谂咧。我屋企如果种盆栽嗱、本身通风嘅地方嗰啲盆栽，其实基本上系生得好嘅。咁但系有啲真系一种室内咧，你发觉佢又唔系咁通风嗰啲位置，又真系好似弱啲、哦。 呢、这个成日都系迷思嚟嘅。但系有时候，譬如我去花墟买啲盆栽咁样啦，咁、我买嘅时候，其实嗰啲盆栽都系喺户头里边凉住冷气嘅啫嘛。咁但系佢哋都靓嘅、哦。 佢哋系晏昼嘅时候可能出去即系走咗一轮晒太阳啊，吹咗风噶，跟住先摆翻入去。 系咪噶？边个咁忙啊？我又好少见到即系买盆栽嘅时候，见到啲店员喺度将啲盆栽移嚟移去。 你又有冇见到佢开铺啊？ 咁我又冇，又冇咁早。 系 啊，咁不过呢个我觉得都系慢慢即系、一路，譬如即系做咩都好啦。你中意养盆栽又好，或者养宠物又好，即系。一个兴趣开始咧，即系好多嘢要学嘅。 啱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喺今日嘅时候咧，都可以好好地睇下有啲乜嘢自己嘅兴趣啊。星期一嘅时候咧，就慢慢 warm up 下个人，咁啊，唔好即刻咧就开到咁幸福计啦。系咪？ 系啊， 星期一轻松松啦。 等我起身嘅时候，淋下花，饮杯咖啡，咁我哋一阵间见啦。 一阵间见，拜拜。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千祈唔好睇少笑，笑一笑世界真系更加美妙，真系啱嘅。多啲笑咧，除咗自己开心之外，笑亦都可以感染到俾其他人嘅。好啦，朝头早嘅时间6:41，出边28度啊！今朝同大家讲下咧，就一种我自己都几喜爱嘅水果，特别咧，我细细个啊，真系开始咧饮呢一种水果嘅果汁啦。有留意开神光第一线嘅听众都应该知道啦，我咧本身屋企人咧好多都系喺呢个印尼嗰度华侨嚟嘅，所以咧我嘅饮食文化同佢哋咧都系一样噶。细细个咧就好中意饮咩热情果啊，热情果汁，特别咧夏天嘅时候啦，其实饮啊更加好。而家虽然咧都有啲叫做秋风开始吹出嚟啦，咁但系咧饮呢一种热情果汁咧，觉得都仍然几适合、哦。再加上近呢几年啊，法国好多台式嘅饮品咧，佢哋亦都好喜欢咧，就系加上热情果嘅味道喺入面。热情果自己本身咧都有好多好处噶噃，例如控制血糖方面做得几好嘅。热情果咧就属于低升糖嘅水果，食完之后咧就唔会出现血糖急速上升嘅情形。所以咧喺享受酸甜滋味嘅同时，亦都可以安心啦，比较唔需要咧就系烦恼血糖会飙高。糖尿病嘅朋友咧就建议啊，一日咧最多就系食两粒就好啦。热情果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以及就胡萝卜素，两者都能够咧就系协助抗氧化噶，保护人体免受于呢个咧就系自由基带来的伤害。而热情果入边亦都含有咧就系铁质，有助神经稳定，改善大脑的认知。 镁呢一种嘅元素亦都具有安定神经嘅作用，能够咧就系抑制呢啲焦虑嘅情绪嘅。佢更加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可以改善我哋嘅肠道健康添。所以咧，熱情果亦都係好啱咧，我哋去到例如腸道嘅一啲嘅療程。啊，選擇熱情果嘅時候咧，咁啊細細個屋企人咧都已經教噶啦，可以揀一啲咧就外表啊嗰個皮咧比較上巢，但係冇爛嘅，咁樣嘅話咧，你就會發現佢嗰個甜度咧會係算係唔錯，可以咧就係選擇嘅。如果想着好像揀其他生果咁，喂，揀啲好靚嘅，揀啲太靚嘅熱情果咧，其實佢入邊咧就可能會酸啦。相對嚟講咧，咁啊可能會冇咁理想咯噃。除非你好中意食酸啦。熱情果嘅果汁咧，咁啊未必係個個啱啦，因為咧佢雖然咧亦都係有含有熱情果嘅元素喺入面，咁但係如果要好飲咧，好多時為咗對抗佢嘅酸味，都會加多咗糖分喺入邊噶。所以咧，當你選擇嘅時候，又諗住熱情果汁係咪健康咧？係嘅話咧，你就要叫佢走糖啦。不過呢個酸度咧，就要自己接受得到先至得嘅。希望今日朝頭早嘅你，如果冇乜嘢嘅腸胃接受到嘅，飲翻杯果汁啊，都可以醒下胃噶。喜欢处女装，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早上，咁我哋电话侧边啊，梗系揾嚟啲专业嘅人士同我哋讲下 I T 啦。有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早晨阿涛。 早晨，小白。 系啊，喂，以前咧，我记得曾经玩过个眼镜啊，咁啊就系一个叫做 Google Glass 啊，都系智慧型嘅眼镜嚟嘅。你觉得呢一方面嘅眼镜咧，嗰、那个前景其实得唔得咧？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噶，因为佢将一啲电脑嘅装置放咗喺个眼镜上面，咁等你可以一路做嘢，一路睇到一啲电脑上面嘅资讯，其实我觉得系方便。 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出街啊，或者我行街，例如我中意行山嘅，咁我上山嘅时候，其实个电话同埋嗰个眼镜系一定要拎住啊，定还是个眼镜自己又可以上网嘅咧 ？Google Glass 佢设计系应该系分开嘅，佢可以用蓝牙嚟到去连接嘅。 嗯，蓝牙连接嘅，咁就冇得自己上网噶啦。 应该就冇啦，因为始终要上网嘅话咧，咁一定系要有4G 卡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嘅 Google Glass 系冇。 嗯，咁而家喺系咪除咗叫做 Google Glass 之外啦，其他品牌咧，佢哋都有推出啊类似呢一类型嘅眼镜嘅服务俾大家咧？ 都有嘅，但系我相信咁可以讲多少少。咁后来咧就出现咗，因为眼镜可能有时候唔方便，咁仲有另一样嘢，就系私隐问题。 哦，系， 系啊，咁啊，有时候有啲使用者可能唔系用得咁正常啦，咁所以变咗有啲人都会有投诉，哇，佢将部电脑戴喺眼镜上面，佢如果录影嘅时候，咁究竟会点样咧？咁可能有啲人就会抗拒呢一方面嘅嘢。 嗯，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睇下系咪真系咧，好似阿涛所讲嗰个前景咧。其实就并不是咧就咁好，纵然有其他牌子又推出咗咧，就系一啲新嘅眼镜都好啦，都未必系可以咁大卖啊吓。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叫做眼镜嘅消息之外啦，我哋成日都会话到咧，就系三果品牌佢有 iOS 啦，咁啊另外 Android 嘅品牌咧，佢哋亦都好似有啲新嘅界面。 系啊，冇错。咁啊，主要个原因就系因为出咗啲折机咧，咁佢个荧幕本来系窄少少嘅，而家咧变咗阔咗好多咧，咁变咗佢可能都需要设计一下，那个侧位，即系我哋叫做 responsive 嘅侧位咧，系侧边样啦。 系，咁即系讲紧嗰个新嘅界面咧，其实就系为咗一啲 Android 系统，但系接机嘅手机咧，去到新研发噶。 冇错啊，冇错啊。 咁佢哋呢个咧 Android 新嘅系统，其实有啲咩特别之处咧？除咗系讲紧嗰个叫做佢哋一般叫做为接机之外啦，有冇啲新嘅 function 加咗嚟咧？ 咁啊，仲有啲嘅function 咧，咁就唔知算唔算多人留意啦？就系佢一啲开机嘅动画。咁啊，就會變得再靚啲或者再暢順啲咁樣嘅。咁當然真係唔知入多唔多人會留。 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即係留意埋呢少少嘅嘢啦嚇。咁啊 ，Android 系統咧，其實喺坊間都有相當多人啊，去到咧就係用嘅。咁啊，如果大家留意多啲嘅話咧，可能又可以令到自己部機啊用得更加全面，呢樣嘢更加緊要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想問埋咧就係阿陶啊，有一個咧我見到係同 Google 公司咧都係有關 Google Lens 咧，咁啊話到登錄呢一個 Chrome 嘅桌面版瀏覽器喎。其實嘅意思即係啲乜嘢嚟嘅咧 ？Google Lens 係啲咩嚟嘅咧？ 哦、，Google Lens 咧，如果你咁樣問，即係你未用過啦。咁其實咧，係一個 apps 嚟嘅。咁佢咧主要個用途就係等你可以影一幅相，然後就 search 你幅相入邊嗰樣嘢係啲乜嘢。 喂，其實咪啲似我哋個電話睇餐牌咯，即係佢望到個餐牌，但係佢會即刻幫我翻譯成為另外一種語言嘅，即係等個智能佢可以透過呢一個鏡頭就辨識到嗰個物件或者嗰啲文字，然後就再做其他嘢咁樣。 餐牌上面嗰個嘢好單一，淨係翻譯。咁而呢一個Google Lens 咧，其實主要就係幫你揾嘢。 咁例如有啲咩可以揾咧？同唔同嗰啲人成日喺網上邊買嘢咩叫做咩揾相似啊？即係嗰個咩咩寶嗰個咧，似唔似啊？ 咁啊 ，Google Lens 其實主要個用途就係、是、嗱，舉個例子，我影咗呢一朵花，究竟呢朵花叫乜嘢名嚟嘅咧？咁我唔知喎、啊。咁當然有啲 app 可以做到啦，已經。咁係可能你未必裝嗰個 app， 你純粹想知道，而家呢朵花究竟叫乜嘢名啊？點樣嚟啊？咁你想知道多啲 information 嘅嘢咧，咁你就可以用 Google Lens 嚟到去影啦。 哦，佢真系识得认啲花噶，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啊。哦，咁佢净系得英文咯，定系有埋中文噶？ 哦，其实就系好似你去 Google search 一啲嘢嘅时候，佢 return 翻嚟嘅一啲嘅 result， 咁、哦、只不过用相片代替。 咦，咁都几叻仔 啊！咁其实响之前嘅 Google 咧，其实都有可以直接俾你 search by 一个 image 嚟到去做噶啦。咁只不过可能咧，而家就分开咗，就真叫做 Google Lens。咁所以咧，變咗翻到嚟而家咧， 又想放翻喺個 Chrome 上面嚟到用啊。 嗯，咁即係嗱，佢放喺 Chrome 上面用嘅話，咁就開個 Chrome 嘅網頁就可以用啊？定還是我而家其實用 App 我又可以用？譬如蘋果手機或者 Android 系統又係咪都可以用到咧？ 其實可以用，因為 Google Lens 本身已經係一個 Apps 嚟㗎啦。 嚇， 咁咧佢哋而家講緊係一個 Google 嘅桌面版瀏覽器，咁即係話咧嗰個桌面版瀏覽器其實咧就冇呢個 Apps 嘅功能嘅，咁只不過等你可以用到，即係喺個 Chrome 上面可以加多一嚿嘢。咁如果你又用到 Chrome 嘅瀏覽器咧，你應該會發現，個 Chrome 咧佢將可能將個 Google Map 啊，將 Gmail 啊、Translator 啊，咁等等 Calendar 嘅嘢咧，一嚿嚿咁樣放咗出嚟，咁而其中一嚿咧，而家就係個 Google Lens 啦。 好，等我試一試用呢個先，因為如果我用呢個蘋果系嘅手機又得 ，Android 系統嘅都得噶嘛。 冇錯。 哦，咁大家譬如行山啊，想認下啲花花草草嘅時候咧，就可以靠下呢一個啦，這個 Lens 睇下係咪即係認到嗰啲花名，或者你睇下有冇啲出名嘅人嗰啲海報咧，譬如碧咸。拎張呢個 Google Lens 嚟影一影，影張相，睇下呢個 Google Lens 認唔認到佢係碧咸咁樣，你估得唔得噶啦？ 得，梗係得啦。 係咯，哦，等我試一下先。新大陸喎，呢個對我嚟講都幾好玩喎。呢個行山我又中意影花，有陣時影完朵花又唔知佢叫咩名咧，可以影完之後即刻擺埋上網俾大家睇都得喎。呢個 嗯，冇錯。 啊，都幾好，唔錯嘅一個發明啊嚇。喂，咁下個星期又同我哋講下啲 IT 資訊啊。今日唔該曬你先，阿圖。 好，唔該。 好，拜拜。 拜。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啦吓，咁啊，出边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啦。 晨光 Coffee Time。 好，运输署咧就宣布咯，咁啊开展嘅7个自动泊车项目，咁啊当中位于荃湾海盛路嘅智能停车场，更加预计咧就系全港首个最先落成嘅项目嚟嘅添啊！根据翻停车场嘅营办商办事处就表示啦，预计呢个智能停车场11月，仲有一个月就会正式咧启用啦。咁啊，现时咧就已经可以喺附近嘅空地嗰度泊车，咁但系我哋要嘅梗系唔系净系空地泊车啦，等待11月咧就可以上架啦。根据停车场之外啊，咁啊将贴呢一个嘅叫做收费嘅资料啦。现时私家车佢哋亦都咧有提供呢个月租嘅服务嘅，咁啊大概3000元左右啦，亦都有时租嘅服务嘅，大概就24元左右。不过呢个咧11月启用嘅智能泊车系统咧，咁啊个收费又系点样咧吓？政府咧原来早喺2018年就已经提出啊，并且就喺上年年底咧，咁由一啲承办商啊，去到咧就系以15万元嘅承租啦，咁啊该停车场啊将会提供245个嘅车位，包括咧就不少于75个自动泊车系统。停车场的一个使用一个叫做拼图型自动泊车系统，即是会以机械式的装置将汽车移动至到空白的叫停车的位置。就咁咧睇翻一啲設計圖片咧，咁啊見到咧，其實佢哋嗰個停車場咧，嗰啲叫做室外停車場嘅架啦，佢哋亦都咧好有啲鋼板喺度啊，好機械式嘅。咁啊拍咗嘅位置之後咧，咁啊你亦都咧係需要咧就撳掣，然後佢咧就會咧就將你嘅車咧就自動啊放到去一個咧就係適當嘅位置噶啦。香港咧就应该多翻啲呢一类型嘅叫做智慧型嘅停车场，咁始终咧就地少人多啦。见到外国好多呢一类型嘅智能停车场，亦都已经落成多年噶啦。香港一直咧都系比较上缺乏嘅。政府自动泊车项目啊，亦都有几个唔同嘅落成日期噶。头先提过啦，荃湾海盛路短期租约嘅用地咧就喺今年第四季。另外，亦都喺大埔白石角短期租用停车场，2022年嘅下半年亦都会有一个自动泊车嘅项目噶咯噃。其后去到将军澳第67区政府联用办公大楼喺2025年。 深水埗欽州街以及咧就系通菜街交界啊，咁啊暂时咧落成嘅日期就估计2023年上半年咧就会开展呢个工程噶。其后仲有啲乜嘢嘅年份会落成呢啲嘅自动泊车项目咧？分别啦就有新蒲岗四美街地区休憩用地啦，仲有咧就系柴湾圣泰道以及咧就系常茂街交界综合大楼啊，上环都有噶噃。呢一类型嘅项目咧，咁啊，对于驾驶人士嚟讲啊，当然咧系比较上好啦，因为多翻啲停车嘅位置咧，咁啊，驾驶人士亦都唔需要咧，就系、是、即系可以方便啲啦。希望亦都可以解决到咧，就系一啲违例泊车嘅情况，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明白啊，即系上落货啊，或者有啲人真系揾唔到位停嘅时候咧，就唯有铤而走险咧，就尝试将架车咧就乱咁放。当然啦，违规咧咁啊，见到政府都非常之落力咧，去到抄牌啊吓。为咗自己荷包嘅着想，同埋咧更加唔应该咧就系犯法嘅关系咧，咁啊大家都应该将个车咧停翻喺啱嘅位置嘅，咁所以起翻多啲停车场都系好嘅。时间好快脆，会到早上的七点钟，咁我哋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分头广播之后，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我哋梗系二台再见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批发市场附近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检查车上货物同埋检视货物清单。行动中，警方亦搜查各类娱乐场所共125次。警方強調會繼續全力打擊海上走私和衍生出來的危害海上安全行為。天氣方面，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信我啦！下载呢个应用程式咧，长辈实中意啊！ 你诚意推荐，我敢信你噶。 又有咩游戏好玩啊？啱唔啱我玩先？ 啱你屋企啲长辈玩多啲。呢一间咧系本地嘅初创公司嚟噶，佢哋早喺6年前咧就已经着力开发针对脑退化症嘅应用程式。希望透过咧唔同嘅游戏去训练玩家嘅脑部能力，保持大脑健康啊！ 哦，你讲紧呢个应用程式，我婆婆去长者中心 keep 住有玩噶，里边有超过20款游戏，可以训练记忆力、专注力、执行力、灵活性、视觉空间同埋语言能力啊！我婆婆玩咗一排，话觉得记性好咗。佢啲朋友又跟住自己下载嚟玩添啊！ 唔止可以透过游戏做脑部训练啊！我睇呢个简介话，玩完游戏之后，仲可以将数据上传，等玩家可以了解自己嘅表现。万一发现认知能力退化，就可以及早寻求医疗咨询，好全面、啊。 佢哋咁有先见之明，又以创新方法咧协助长者训练脑部能力。所以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的灵活商业大奖。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 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 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杀月。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展翅课程出名实战噶啦， 佢系教你点样同人 communicate 啊，咁 哦，一啲人际关系 系啦，放松少少嘅 course 咧，教你点样同人相处咧，对你去即系、就是、你唔同地方唔同工种做嘢都好有帮助、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David 李伟荣的展翅故事。 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九分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小白先同你哋睇睇一啲射击练习的通告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有阿 Toby 喺度啊，早晨啊 Tob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阿 Barbie 吓， 早晨啊， 做咩你唔记得咗佢名咩？ 唔系，因为咧我 窒一窒， 唔系我听到小白冇讲 Barbie， 我今朝又咁之后我就唔肯定系咪要我讲 Barbie 出场啊？ 吓， 咁之后我就叫咗先啦。 定还是系唔好俾人知道我翻咗嚟噶嘛？ 我唔知啊，我记得小白未讲咁样，因为平时小白会早晨 Barbie 咁噶嘛。 哦， 系啊， 我谂住快啲带你出嚟先啊嘛，啲听众赶住听交通啊嘛。 系咩 ？OK， 好啊。 你得你讲几讲啊？ 咁啊，嘥咗听 迟咗啦。 系啦，唉，唔好讲咁多啦，咁就咁咧。嗱，先讲有个水管急收嘅地方咧，喺边咧？就喺大角咀嘅雁架街嘅。咁而家雁架街近住渠务署污水泵房嗰一段咧，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嘅。重复多次啊！就系大角咀嘅雁架街，介乎咧就系举树街啦，同埋榆树街，即系咧近住渠务署污水泵房嗰段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嘅。咁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咁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啊，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今日交通都几多消息噶， 系咩？得一个水管啫嘛。 系咯，但系你都讲咗都几多嘢咁。 系啊，因为有啲隧道咧就恒常嘅隧道啦，咁样系咯。咁不过都。我就覺得唔太多噶啦，已經，因為得一個咁樣，可能因為嗰個牆啊，嗰個近住嗰個地方咧， 渠务署污水泵房，可能讲多咗字，咁所以就令你觉得好似好长咁。 渠务署污水泵房 系啦，呢、這个咁啊，我哋都系睇个地图先揾到呢栋嘢叫咩名啊？系啊，咁所以就系咯，有啲可能有啲新鲜感咯，咁样咯。 你哋好嘢嘅，你哋即系都好尽量咧，令到啲听众会理解你哋讲嗰个地方喺边度啊。有时揾下啲地标啊，咁都辛苦，都明白。 系都系噶，因为有时介乎边条街同边条街咧，就咁听都唔知边度。 系啊，讲街名真系人真系唔识噶。 系啊，有时啲细街咧，未必真系知喺边噶嘛。咁反而有栋楼喺度咧，或者有个建筑物咧、嗯，就会好啲咯。咁揸车朋友经过就容易认到啊。 喂，纯粹个人意见啦、嗯。有阵时即系天水围嗰啲街名咧，其实条条都差唔多。嗯咩天影路又天咩路天咩路嗰啲好多咧、哦，其实真系一个驾驶人士未必全部记得晒。天水围更加需要咧就揾地标。 系、嗯、啊 ，OK 系啊，不过咧天水围嗰啲爆水管咧，通常又我哋又好似唔太多讲， 因为新啊嘛。 系可能系啦， 成个镇 未有啲咩需要维修啊，或者爆嘅问题住啊。 爆嘅通常喺旺角啊， 用得多啊，用得耐啊嗰啲啊。 葵青区啊咁样嗰啲爆。 都系用水咧，定还是因为 系咯 耐啦啲水管都 有机会系嘅。 你喺土瓜环又系，成日都系爆嘅。 系咯，啲人唔记得沙水喉啊，可能所以啲水多咗啊。算啦，唔好讲呢个呢、這个忍唔到你笑。不过近日阿小 忍到个秒佢嘅咋。 系咯，忍到你秒我，芭比都秒我。 我碌大只眼啫，我冇。 好啦，咁不过咧。有啲嘢都可以講嘅，咁就呢個咧，咁就應該唔會秒我啦。我諗咧，大家都會係好開心嘅、嗯，就係咩咧？就喺旺角道一條新嘅天橋咧。 哦，係啊，聽過啊， 係啊，係啊。 上個禮拜咧，終於都開咗啦。咁咧就呢、這個工程咧拖拉咗23年，咁咧就終於起好條天橋啦。咁咧其實都係起好咗一段仔嘅啫。咁、咧就係橫跨咗彌敦道嗰一部分咯。係、嗯。咁呢一條橋咧，我琴日都行過喎，小 白。哦，啱啱仲想問你，你係睇報道話俾我聽啊，定你自己作為交通組自己親身去過先？ 啊、我就亲身去过啦，咁样，琴日咧就即系当然啦，我就唔系话咁 有冇 lift 噶嗰个 啊，有 lift 嘅，有 lift 啦，亦都有扶手电梯啦， 咁 咧就 几好喎， 系啊，几好啊，咁同埋咧个采光度咧系高好多，比起旧嗰条，即系你知旧嗰个粉红色嗰度咧，嗰、那个好似铁皮咁样噶嘛，上面咧系啊，咁嗰、啊、个位咧其实好暗，我琴日去到，因为可能我琴日已经系晏昼大概5点咁嘅时间去到啦，咁、已经嗰、那个位咧已经天又暗暗地嘅时候咧，里面已经觉得好暗，但系相反咧喺出面。新嗰條天橋咧，就算去到5点几黃昏咁滯啦，嗰、那個位都仍然好光、 那個分別喺邊咧？係個地理位置嘅問題啊，定還是係真係個即係個棚嗰度有啲唔同咧？ 我諗就真係個棚唔同啦，因為咧我望上去嗰度咧，嗰、那個玻璃係多啲嘅，咁、所以啲透光嘅程度高好多咯。咁同埋咧呢一、這個新嘅呢一段嗰度咧，兩旁都擺咗啲花草喺度咁樣嘅，咁就感覺就比較新鮮啲啦，同埋起碼活化同埋綠化咗個城市啊。係啊，咁同埋咧就呢個部分咧，我覺得。风景都唔错嘅，即系望翻落去嗰个弥敦道成条咧，两边嘅风景咁都系几靓啦。 打卡位啊， 系啦，可能系一个新嘅打卡位啊，呢、這个 可能系啊。咁如果要即系参考翻唔同天桥嘅话咧，可以留意住天桥之镇啊，喺边度咧？就系荃湾区 哦。 荃湾区啲天桥其实好多都系四通八达，亦都起得唔错。 系啊，咁啊，嗰度啲区域嗰啲居民咧都好好啊，即系咧其实就系唔需要行路面噶嘛。咁、就算落雨都唔使怕。 行路面啊！仲辛苦啊！行天桥仲快啊！ 系啊，同埋天桥咧系相对安全嘅一种过路方式噶嘛，系啊，又唔使等咁耐。 有得啲车下低塞啦，塞车 啊，系啊， 又唔使闻咁多废气啦， 系啦， 啱啊，啱啊，希望有更加多好嘅天桥啦， 系啦，希望系咁啦。 好啦，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我等咗好耐啊，唔好意思啊。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八月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早晨，出边天气如何呢？ 首先你讲天桥都好多资讯，等唔紧要，系啊，咪等下咯，朝头早都要好多嘢都要等噶啦，譬如等车啊，等校巴翻学啊，咁啊，等早餐啊，咁每样嘢都要等嘅，只要预充足嘅时间就 OK 啦。天气都几好、啊，咁啊蓝天白云啊，亦都有啲凉风啦。嗱，今日唔可以用微风去形容啊，因为咧真系有。少少咁多多，依家即係7点零钟嘅時間，有少少秋意啦，咁樣，咁希望呢種秋天嘅感覺可以維持緊耐啲啦。咁啊，常言道咧，成日話香港冇秋天嘅，即係個夏天咧，突然間個秋天過渡一兩個禮拜到咧，跟住就會變得凍啦，跟住。 跟住會突然之間熱翻嘅，根據往年嘅經驗， 冇錯啦。 涼咗之後，突然之間又熱翻，好奇怪。 你估佢唔到啊，完全。 係啊， 係啊，我都好認同兩位拍檔嘅講法。所以咧，即係儘量啲短袖衫咧，唔好收埋字，因為咧香港咧依家真係亞熱帶氣候啦嚇。你唔承認都得，即係咩叫亞熱帶氣候啊？譬如你去過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啦、啊。 就是、大概是咁啊，个冬天咧都唔会冻得好紧要。不过今日托赖啦，有少少秋意啦，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即系唔使着到话背心得唔得啊？咁样加骨个你外边啊，加翻件外套仔咧，咁就会好一啲啦。如果唔系咧，容易啲涉亲啦。咁都见到今日有啲跑手喺度跑步咧，平时咧唔着衫嗰啲大隻男咧，今日都着翻件背心仔啦。這個、呢个咧应该就系跑步方面嘅寒暑表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今日都即系保重下啦，唔好天气一冻啊，多少少凉风嘅时候涉亲，咁就麻烦少少啦。咁啊，详细天气交返俾两位拍档，唔该晒， 唔该晒啊。咁啊，的而且确系啊，欧都讲得啱啊，因为香港嘅天气都几似。即係東南亞好多地區，實登啲 ring ring 嗰啲出嚟咧， 跟住又實登啲神啲喎， 係啊，好難估啊，所以就要睇下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咩天氣啦。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天氣漸轉唔穩定啦嚇。咁啊，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普通啦，屬於四中級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星期一朝头早的晨光大学 Kitty 咧，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研究下呢个粤剧嘅文化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哇！呢、這个是咪男子气概声音啊？ 冇错啦，转下转下通啊嘛， 平时都是高音嘅， 冇错。這個跟我、即之前都分享我在演藝讀書的 pattern 有點像，即那個模式有點像，因為我最初是學花旦先的嘛， 是 所以花旦見了觀眾了，現在就逆服 了。除了聽之外，即很多時候我們作為觀眾看粵劇，看這些、旦角啊樣都是即留意一下他們的服飾的。我記得之前精偉都有跟我們說過，即是、譬如有一些、叫做粵劇命令，他們自己有会自装啊，啲自装费即系可以 价值不菲 啦，咁、但系我哋就唔系话好识分嘅，即系咪一定某一啲角色咧，佢哋就会即系着某一套衫，或者其实嗰一套衫咧，甚至有个名俾佢嘅咧？ 系每一套衫咧，我哋都会有特定嘅名嘅。 嗯， 咁啊特别咧，有一啲咧就可能系生蛋都有。但係有啲咧就唔一定生蛋都有嘅、即係可能係一係生有，一係蛋有咁樣啦。咁但係咧譬如頭先，即係冇一件事就係話T 恤好以男女都著咁樣，即係冇呢樣嘢嘅。即係佢係女裝就女裝，男裝就男裝，呢個係第一樣嘢。 即係冇 unisex 嘅。 冇呢樣嘢嘅，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文搶武搶嘅衫就一定唔同先啦。 哦，即系书可唔可以咁讲？书生同埋打交嘅咁样， 系啦，啲将军啊嗰啲咁样。嗱，好简单一个概念。你平时如果去睇咧，你有都知咩叫水袖啊嘛？ 嗯，即系阔袍大袖嗰啲系。 系啦，阔袍大袖之余咧，仲多咗大概50cm 到嘅一个白色一忽，睇只手长出面， 俾你揈嘅。 系啦，做一啲身段咁样嘅，即系放大你嘅身段体态嘅嗰样嘢啦。咁要做呢啲咁温文尔雅嘅动作咧，咁你唔可以打仗咁样揈嗰、那个， 系咯阻住晒。 咁所以咧，如果系打仗嘅情况之下嘅衫咧，即系武将嘅衫咧，都唔会有水袖嘅。 嗯， 系啦，除咗男仔或者女仔嘅将军。即係佢哋有機會可能文武袖之外，即係佢係做元帥嘅時候有機會文武袖，即係得一隻嘅啫，左文右武，得一隻袖之外，其他全部打嘅你都唔會見到佢係著住水袖去打交。 咦，咁有趣啊！即係佢哋有個角色係會即係左右兩邊袖係唔同嘅 點將嘅時候， 嗯， 係啦，佢有即係通常登壇點將嘅時候咧，即係準備出發啦，成啊嗰啲咁，佢就會著文武袖比較多咯。 哦， 因為未正式開打， 係 啦，未正式開打嘅情況之下，佢、要官威 嚇 成咁，佢就會係文武袖啦，就一邊有袖咁。咁、其實係兩件衫嚟到夾埋一套衫著嘅。 哦， 係啦，呢、這個就係有少少特別 的。我即係呢啲觀眾唔知道有冇睇到咁仔細咧，即係因為佢一換咗個場景，佢出去打仗，佢就已經唔係嗰套衫噶啦。 係啦係啦，因為可能佢就已經冇咗個袖啦，已經即係咁，但係除咗另一套衫咯，已經係因為兩套夾埋咗一齊咁樣。咁但係你話譬如以譬如當花旦咁樣計啦，咁、花旦通常比較明顯少少咧，就係、是。 嫁咗同未嫁呢样对女仔嚟讲系好紧要噶嘛？ 系咪个头都会唔同咧？即系梳唔梳起咁样 都会有少少唔同。系啦系啦，个头你讲得啱嘅一样嘢咧，就系个头同件衫咧，基本上系要。配套得好嘅 是怎样的呢，即未嫁是怎样的 呢，未嫁的他通常上面有个即计仔啦，我先说你平时见啲公主都是的，即电视的那些都是有啲计啊成啊，咁佢后面呢有条正边嘅，即有条长马尾咁样嘅嘛，是啦，即放落嚟嘅咁样，咁即佢穿住嗰套呢通常叫做未嫁嗰啲吓，未嫁嗰啲呢通常就会穿小姑装嘅，我哋叫 小姑啊， 其实写出嚟呢就小古装，其实、 啊、 但我哋有两个读法啦，有啲人读小古装，有啲人读小姑装咁样啦，咁啊，但写出嚟就系小古装嘅，系啦，咁嗰个咧就系、是、通常就会见到女性嘅体态啦，即系所谓系见到体态嘅意思，系即系可能会有条腰带，即系束翻条腰咁样嘅，咁啊又有水袖啦，咁样，咁就唔系开襟嘅，开襟嘅嗰个咧就通常都系嫁咗之后咧先至对襟着嘅，就都兜口水袖嘅，但系就变咗包大头啦，包大头咧通常就 系 一个。一个大计 盘起晒， 系啦盘起晒、嗯，但后面你都会见到有啲我哋称之为线水啦、 嗯， 即系系即系垂落嚟都系几长咁样，但就唔系条边啦， 哦， 系啦咁样，咁呢个就有啲分别啦， 系咁 比较明显少少， 系 咁，但系你话披风咧，男仔都有披风嘅， 披风 系啦，头先嗰个讲对襟即嫁咗人 系。 之後著嘅嗰啲就係披風啦，咁披風咧男人都有嘅，咁就家居嘅便服咯，你當係，係、 嗯、 啦，即係無論男好女好都係家居嘅便服。 係，咁所以呢啲係咪就唔可以撈亂嘅啦？ 係啦，因為戲行咧有一句説話叫做寧穿破，就莫穿錯，係啦，因為我哋唔可以著錯衫嘅，即係譬如佢個角色明明係。嫁咗嘅，咁、你又再着翻小姑装，咁样就好似好奇怪啦，咁身份都未搞清楚咁、因为咧有一个特性嘅戏行就系、是、你基本上嗰个观众佢坐喺度睇个演员出场，佢一睇佢已经基本上。知八成，佢系一个咩人嚟嘅？ 系就从佢嗰个外表啦、服饰啦，已经估到啦。 冇错，譬如书生咁，佢着嗰套就系叫海青啦，即系大家见阿唐伯虎，即系阿周星驰，即系着嗰套都系海青啦。我哋叫做吓咁啊，通常啲书生就会着呢啲啦。咁、之后你话打仗嘅嗰啲咁啊，睇官阶啦，系啦，打仗嘅情况之下就可能系小靠啦，即系如果佢系先头部队嗰啲啊，咁就小靠啦。咁但话大将军啊，后面插四支旗啊，嗰啲咁样，咁有四支靠旗啦，咁嗰啲咧就通常都系大将军啊，咁样，咁嗰啲就大靠咯。啲服饰入面咧，其实可能咩颜色啊，又或者系咩花纹啊，都会有影响嘅。系啦，都会有，即系头先讲话反映嗰、那个。 人物角色 系啦、人物角色嘅嗰样嘢 嘅特征，例如咧， 譬如头先讲咗，即系书生可能出到嚟，咁佢就会系着海青啦，系啦，咁海青就有水袖，即系温文尔雅咁样，咁但系到底佢系穷书生啊？定是有钱的书生呢？ 哦，咁系咪即系多啲金线啊？咁嗰啲就似系有钱啲， 会多啲啲啦。即系如果真系有考究，相对多啲，呢啲就再深层次少少。 我知啊，即系梁祝嗰只咧就穷书生啲啦，系咪咧？ 有再素色啲添，即系真系好穷好穷嗰啲就直情素色咯，冇花咯。 嗯， 系啦， 倩女幽魂嗰啲。 倩女幽魂，你讲电影版嚟？ 电影版，即系孭住一个竹箩书包嗰个咧。 系咧，佢好似我记得系好似件衫系冇花嘅，系啦， 白 色 嘅， 系啦， 系 啦。咁嗰啲系好素咯，系啦，即系咁好素咁啊，相对屋企冇咁多钱，咁佢自不然冇咁多手花钱 嘅，冇咁夸张。哦，咁啊真系，即系正话你提咗一个好好嘅点，就系其实佢一行出嚟嗰个角色咧，大家已经拿捏到佢。大概去演乜嘢，即系佢唔需要讲，唔需要自我介绍咁样啦，就已经知道佢系即系个背景系点，佢演一个点样嘅人，就系从佢个化妆啊、嗰啲发色啊、服饰啊咁样，已经知道好多背景资料啦。 冇错，咁就或者你话，譬如花旦就更加多明显少少喺佢哋个发色上面啦，因为譬如你多叮叮噔噔啊，多差闪闪灵啊，咁当然系有钱啲啦，系咪？咁如果冇咁有钱嘅，可能佢嗰啲饰物特别而家即系佢哋嗰啲手艺都多咗，唔同玩法啦，即可能布艺嘅头饰会多啲咯，即再穷啲咁样，咁又或者可能 本来可能十粒石嘅，咁而可能五粒石咁啫，冇咁多咁样。 系 系啦， 咁所以观众即系喺度欣赏嗰、那个即系剧目嘅时候，都可以顺便欣赏埋呢一啲嘅细节位，咁就可以即系睇得更加清楚同埋详细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精卫倾过。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好啦，7:27嘅时间啦，早晨好。 诶、hey, ，早晨啊，呢件时间唔系好够，讲下礼拜六日啊，你哋有冇去边度玩啊？两位拍档吓、啊， 玩我真系冇，我劳碌咗几日、啊， 都系比较上劳碌。我哋都系有子女嘅人咧，系、啊、比较上呢一方面会着力啲嘅、 啊。我除咗有游咗个水咯，都叫做系放松身心嘅、啊啊。 我都有约朋友夜晚食个餐饭。 我见你有庆祝嘅、嗯，有庆祝活动进行嘅， 系咯、 啊，呢啲、啊、位咯，但系其他都系比较劳碌啲。 咁啊，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可能都會入下外島啦，譬如去南丫島啊、去長洲啊、去平洲咁樣啦。咁啊，過去嗰三日假期咧，小弟都入咗長洲啊，好耐冇去長洲啦。咁啊， 多唔多人啊？長洲 多啦，其實即係依家你諗下，香港當有700,000人。其實依家700,000人都齊齊齊喺曬香港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塞車啊、塞船啊，即係所有你覺得會有人嘅地方都真係有人嘅、即係唔使去到長洲，你話哇好多人啊，其實去果欄啊，或者去花墟啊呢兩個地方啦，你中意買花又好，買生果又好。哇！禮拜六日咧都多人到飛天嘅，直情係咧插針都插唔入啊！你想話咧同啲姐姐講價咧，佢都費事同你講啊！佢直情講咗嗰個價錢，唉、哎，譬如個西瓜60蚊，六十啦。冇噶啦，系啊，咁样跟住佢都 杜绝咗你之后再讲噶。 系啦，类似系咁啦，咁所以大家 enjoy 下啲 family time 啦。 今日系10月4日，星期一，农历8月28。适宜祭祀、嫁娶、纳彩、开光、开市、立劝、除服、成服、入殓、安葬、出行。财衣、修造、动土、会亲友、进人口。 星期一就咁好，好笑头、哦。 平常心啦。今日忌入宅伐木。 今日事事顺利、哦。 唔好掉以轻心啊。今日都系世界动物日。 我会爱护、尊重、正视、善待同人类息息相关嘅动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打击海上走私活动，两名分别19岁同埋29岁嘅男子被警方以走私相关嘅罪名拘捕，正被扣查。警方话，为堵截黑社会收入来源，上星期六起动员刑侦人员、水警、机动部队同其他军装人员，喺全港各区继续积极展开一连串以情报主导嘅执法行动。截至寻晚8点，人员巡查海上走私黑点共101次，包括青衣、东涌、屯门、油麻地同长沙湾一带嘅码头同其他嘅隐蔽处，并截查47艘嘅船只。同时，警方在多个卸货区和食品批发市场附近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检查车上货物和检视货物清单。行动中，警方亦都搜查各类的娱乐场所共125次。警方强调会继续全力打击海上走私和衍生出来的危害海上安全行为。

可着这团屈结。 两公婆有福同享，有难当然同当啦。不过唔系人人都识表达情感。Jason 今次就系靠歌词去表达自己嘅想法，同太太讲一声，无论咩事都有我喺度。 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en Ariel Lai。上榜四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陈柏宇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点都好，最紧要人有健康。趁温馨提示翻，坚持饮水之外，记得收睇埋电视节目《 做个健康快活人生》。每集请嚟健身教练，为不同能力嘅朋友设计一系列体能训练，让双语健体能齐齐 live 啊！ 仲有注册营养师拆解食物种种迷思， 做个健康快活人三。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9%。问下钟哥，你嗰啲第二期嗰啲消费券攞咗未啊？ 未啊，我系迟咗一个月噶嘛。 哦，咁所以都要迟一个月先攞到嘅。哦，咁你系咪可以参考一下，即系大家点样用咧？因为最近呢几日咧，都好多报道喺度讲话啊，啲市民咧又趁住假期啦，连续几日假期啦，咁啊会即系多咗出街啦，点样用啊？即系喺度访问嗰啲商户咧，有冇因为即系第二期消费券啊，咁所以多咗生意咧，咁啊，我睇个报道都几得意嘅，有啲铺头咧，佢本身嗰、那个即系卖嘅东西咧，唔会因为你多咗钱咧而特登去买嗰样嘢嘅，即系嗱，譬如有啲消费品咁啊，或者奢侈品，咁当然你会即系多咗钱，咁你咪买咯，但系有啲咧，你真系要有需要先买到，咁所以佢哋咧嘅受惠就唔系咁多啦。其中一个咧就系眼镜铺， 点解咧？ 因为咁你都真系有近视，或者你个眼镜系坏咗，你先会换噶嘛？即系你好少话，我冇近视，但我多咗钱，都去配翻副眼镜咁噶嘛？ 咁佢有冇讲有啲乜嘢嘅商品或者店铺咧受惠先？ 玩具啊，文具嗰啲咯，玩具都几一个特辑，佢讲玩具都几多嘅，即系可能带啲小朋友又适逢假期啦，咁都多咗会用，即系用呢个消费券咧去到消费咁样。咁另外咧，我睇到一个报道几得意，令到都提醒我系，我都可以咁用。就是买嘢食，买咩食呢？买大闸蟹。 你啫， 你得唔得噶？ 我唔啱噶嘛， 你完全唔啱。 我唔系完全唔啱，我唔会专登去食，因为我觉得食大闸蟹咧系一件好孤独嘅事啊。 哦，因为唔讲嘢， 你唔讲嘢噶嘛，大家咧就埋头苦干去食嗰只蟹，咁食完之后咧，都攰啦，因为要好花心神啊嘛，攰不如走咯咁样。 系， 咁其实嗰件事不如自己喺屋企食。 系， 咁如果一班人出去食咧，其实咧，我觉得系破坏大家感情嘅。 但系自己一个都会，你有冇试过真系买几只蟹翻嚟，自己喺屋企慢慢搣，慢慢叹啊？ 我试过一次啫，之后都冇啦。 又点解咧？ 因为好似浪费生命咁样，自己一个人喺屋企无端端攞只蟹出嚟，食下算啦咁样。食完之后咧，好忙啊，成日就好忙，明明系食只蟹啫，搞到咁多嘢，跟住觉得好似嗰日消失咗咁样，之后就冇再。 你就唔系，可能你唔系太享受佢嗰个美味。我觉得佢嗰个美味，即系嗰独特嘅口感咧，即系值得咁样浪费生命嘅。 我食蟹嘅，不过咧最好就系譬如出去食蟹宴啊咁样， 即系帮你拆晒啦，懒啦，一个字讲晒啦。咁但系因为又适逢呢个蟹季啦，即系大闸蟹，即系一年都系即系呢两三个月嘅啫嘛。咁又多咗钱使嘅时候咧，见到九龙城嗰边咧都人头涌涌，咁啊见到唔少蟹迷咧都去即系抢购大闸蟹。 啱做啊，系咪？系呢个时候啊嘛。 啱做啊，啱做啊，其实九月。 中開始，我都見到有啲酒樓都有推出嗰啲大閘蟹宴嘅啦。咁、但我自己咧就仲未食嘅，因為通常我都會覺得去到十月中到啦，就應該係再靚啲嘅，即係嗰個都係頭水啫。咁去到中尾段咧就會再靚啲嘅。咁啊真係呢個報道不約而同咧都揾到嗰啲即係賣蟹嘅專門店嘅負責人講下，佢話如果你真係好中意食嘅，如果想食得靚啲咧，就忍多半個月，因為大閘蟹咧喺秋風起之後咧食慾大增啊，即係同我哋人一樣啊，咁啊越食咧就會越肥美。佢話到時啊，你想揾只冇膏嘅俾你都難啊，咁講。 誒，呢啲都係做生意嘅伎倆啫。 但係佢吸引到我嘅，係啦，再次提醒係啦。咁佢都有即係有啲揀蟹嘅提示咧，因為我哋未必好識啊。咁我自己同啲朋友每年即係咁中意食咧，都係靠話即係大家口耳相傳，有啲口碑好或者睇相，每一季都會有噶嘛。即係有啲喺網上買，咁佢會成個竹籮咁樣送嚟嘅。咁啊，亦都有嗰啲其他配件啊、醋啊、教剪啊咁樣啦。咁都係睇起人哋話啊呢間好喎、啊、咁樣，自己都唔係好識揀。咁啊，有負責人咧就教我哋揀啊。如果你真係親身去買嘅話咧，就唔好揀啲太濕立立嘅。 點解咧？ 点解呢？嗱，因为咧，佢话大闸蟹咧就会俾人放入雪柜啦，捆绑一段时间之后咧，当放入水嗰度之后咧，佢就会不停饮水嘅。咁到时你称嘅时候咧，冇八两都一定有七两啊！即系佢饮水饮到自己胀咗，咁跟住称俾你嘅时候，因为越重，佢咪越贵嘅。咁 suppose 你以为系越多高啦，咁但系 水 嘅系啦。佢话如果有啲曳嘅铺头咧，就会用呢一啲手法咧，去即系令到嗰只蟹咧磅得重啲。咁但系其实只不过佢即系饮咗水嘅啫。咁所以咧就拣啲干身啲，就避免佢唔知会唔会即系游咗水啊，饮咗水咁样样啦。咁同埋咧反开佢睇一睇，佢系咪胀身系啦？即可能佢系饮咗水，所以佢胀咗啫，就唔系因为佢本身个高重。好啦，咁然后咧，佢话如果啊真系咁好，可以俾你拆开嚟睇，不过正常都唔会噶啦。但系佢就展示嘅时候咧，佢都有拆开一只，即系松绑啦，帮只蟹。咁咧即场咧就 show 俾大家睇下啊，点样为之一只靓嘅大闸蟹咧？佢话个底部咧要白白净净嘅。只脚咧要有力嘅，你见到佢一松绑咧，哇，行得好快嘅，走佬嘅咁样。咁如果啲蟹爪冇力咧，佢哋就叫佢做慢爪，意思咧就系话行得慢咧就唔会卖噶啦。即系如果系即系有良心嘅铺头啦，即系见到佢垂危噶啦咁样样。咁佢好啦，就会教大家十月中之后买咧就更加稳阵，因为头先讲咗啦，就秋风起咧，啲蟹都肚饿啦嘛，咁啊食得多咁啊高啊自然多啦。佢今年咧比起旧年咧就更加优秀喎啲品质，因为年年咧，佢话啲水唔同啊，同埋啲天气唔同咧，有时佢会譬如嗱，旧年咁啦，佢话成日水浸，咁就影响咗大闸蟹嘅质素，咁都睇天气嘅。有时候咧，我都记得有一年两年啦，除咗有啲话咩二恶英啊，咁嗰啲又另计啦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咧，都有话收得好啲或者收得冇咁好。 咁啊，小白今朝都有次，好似有提过教大家点样食大闸蟹啊嘛，你有提过啊嘛，咩慢爪嗰啲咁样啊嘛，即系我听完都唔知讲乜嗰啲咁样咧，慢爪咁样啊， 慢爪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啦，系嘛， 慢爪 行得慢， 有咩迟多半个月，等佢食肥啲先买好。好啦，听咗咁多你哋讲买大闸蟹，你有冇发觉一个盲点啊？ 咩盲点啊？ 譬如你正话讲啊，反转佢嚟睇，剪开嗰啲嗰啲咸水草，睇佢行咗点样。嗰陣時你都買咗隻蟹啦，咁你點即係買咗嘅時候，你都唔知佢係好定唔好嘅喎。你買嘅時候，咁已經太遲啦嘛。咁如果唔通我哋剪完條鹹水草之後，發覺佢喂呢隻蟹行得好慢喎，唔係好新鮮。你攞翻去換咩？唔會啊嘛， 唔會啊， 因為你買嘅時候佢扎起曬噶嘛。 所以我就解釋到點解一年要食咁多咯，即係第一就咦唔夠靚喎，咁樣試下提價先，買到翻去即係蒸熟咗你先知道靚唔靚啊嘛。 咪係咯， 雖然咧即係報道就好多，即係成日都教人哋點揀嘅啦，但係係咪真係揀到就另一回事啦。 即係有冇可能喺佢鬆綁之前，你已經睇到佢係好定唔好嘅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去到最后都系嗰句啫。啊，老细边只靓啊？你就问佢攞嗰只嘅啫。 嗱，所以 老细就话呢只靓，我就俾呢只你咯。 系啊系啊，嗱，所以咧都个信誉好紧要啦。第二咧就系头先如果讲咗咁耐，即系你松绑佢，未必会只只咁样松俾你，都再绑翻咧。咁我谂就系头先话湿立立嗰样嘢，我哋都可以睇嘅。因为呢个我唔睇个报道，我都唔知道，即系以为湿咁，我会唔会系即系比较湿润啲好啲咧？咁原来可能佢系饮咗水，即系个秤会重咗嘅咁样样咯。 咁啊，我自己就未食第一浸噶，系、嗯、啊，我就 咩叫第一浸、啊？ 第一浸，因为一年 食好多次 啊，一年食几浸啊？哇啊！细个啲嗰阵时咧，我试过有一次系食嗰啲放题咧，就好似你咁讲啦，几个人约埋，好中意食噶啦，咁、嗯、我哋。真係為咗食下而出嚟㗎嘛，咁、所以冇乜特別嘢講嘅，即係坐低咗喺嗰間餐廳嗰度咧，佢仲有幾款，即係佢唔係淨係清蒸嘅，佢、有得揀清蒸啦，有啲咧佢就炒，即係嗰啲避風塘炒啦，有啲咧就唔知點樣攞啲鹽焗啦，有啲就花雕整咗佢啦，咁總之有幾個口味嘅，咁但係最後咧我哋都係覺得清蒸係最好食嘅，咁、人頭計咧，因為佢係限時嘅，我記得嗰陣時唔知三個鐘定係點樣。咁啊，搏命喺度食啦！咁我咧，好似食咗九只。 哇！ 咁有即系，但我都唔系最劲噶啦。我隔篱有个 friend， 好似唔知食咗十一只。 会唔会因为食得太多，所以搞到你成日屙咧？ 诶，关唔关事？ 关唔关事咧？ 我唔会，我唔会赖佢，我唔会赖佢，因为我会再食。 不过咧，正话都讲咗咧，如果你话约朋友去食咧，最好就约啲咩朋友咧？平时冇乜偈倾嗰啲， 系 咁你话 唔觉得尴尬咯？ 唔觉得尴尬啊嘛？如果你平时嗰啲好熟嗰啲朋友，好多嘢讲嗰啲，最好就唔好一齐食大闸蟹。 不过而家唔系好咁啦，即系嗰阵时真系年少气盛或者即系比较身壮力健啲嘅时候咧，食完咧我哋自己都好惊嘅，好惊翻到去会唔会有啲咩不适啦？即系始终都即系过犹不及啊嘛，食呢啲嘢咁啊，但系冇乜事，咁所以咧我哋就隔咗一阵咧又再约第二 round 啦咁样。但系最近咧我食过一次就唔系大闸蟹。普通膏蟹啫，咁啲人都话啲即系食蟹嗰啲膏系好凉噶嘛。 系啊， 咁我嗰次咧就喺街市买一只好大嘅膏蟹，即系个个头咁大啊，佢只蟹直头系，咁啊两个人食啦，跟住食完之后两个都觉得头晕啦。两个人食完饭嘅时候做咩啊？你我觉得有少少晕啊，我都系咁样。 呢啲系咩啊？抵死！ 即刻落街揾姜买啊！你知唔知？所以咧都喺度提醒大家，即系拣蟹紧要。不过食嘅时候咧，都即系少食多滋味，即系唔好食得太夸张。 下次买咁大只，约多几个人一起食， 系开心 share 啦。 你打把支吉他，我敲上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总系一试唱，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醉在追身，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怎么这么有抛？和要话乱做女探究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平平凡凡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平平凡凡。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幻想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陷。身体玻璃旧和谁在追身，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出有些冰山，当可比想象更好，足够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又和话剧烈里探究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平平凡凡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平平凡凡这是相约。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here to say Anson Low 卢汉廷嘅 Mega Hit，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喂，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你哋食饭嘅时候中唔中意食鱼嘅咧？ 中意， 中意 海鲜，海鲜啊嘛。 嗱、啊，你头先又讲完蟹啦、嗯，鱼方面咧，你自己有冇试过有一种恐惧，就系、是、你觉得有啲鱼咧系鳞屑多骨嘅，而你又冇乜信心你会食唔到骨，或者系俾佢吉亲啊，惨到入牙肉啊、脷啊，或者甚至乎啃骨咧？ 唔使恐惧，呢个系事实嚟嘅、 嗯。你成日惨骨噶？ 以前。因为不是很懂得、挑翻啲骨出嚟啊，咁如果有啲鱼咧，譬如话嗰啲环鱼嗰啲系大骨，咁你咪会好容易搞咯。 环鱼我会成日食埋啲鱼鳞咯，唔知点解。 因为佢咪未，你帮衬过第二个鱼档啦，冇帮你刮得清啊嘛。 系啊，咁但系佢喺屋企食啊嘛。 咁你买翻嚟嘅时候，你唔会，你人哋帮你起晒鳞。 呢个唔可以再提落去啦，再提落去以后冇鱼食噶啦。 咁挑剔啊，嗱，自己整啊咁样啊。咁另外有啲鱼本身系细骨多噶嘛， 系啊， 嗰啲就比较麻烦。你點樣整都有嘅。 我自己好恐懼嘅，因為我經常都會食埋嗰啲細骨嘅，所以我而家咧開始進化到咧，係我見到有細骨嗰啲魚咧，我唔係好夠膽夾嘅。如果你話譬如膠魚嗰啲咧，一大嚿全部啖啖肉啊，或者係如果啲比較容易嘅大魚咧，你知道佢嗰條主骨係為主咧，側邊冇乜細骨嗰啲，我先會中意食嘅咁。咁你哋有冇試過最慘嘅慘骨經驗係點樣啊？ 哦，咁啊呢個好似之前都講過一次。都好多好多年前，我应该廿岁都未够嘅嗰阵时，咁、有一次咧惨咗条骨，咁跟住咧我唔知嘅最初咁啊食 喺屋企食饭， 喺屋企食饭，咁啊梗系觉得，梗系咁啊成日钳啦，又唔知做咩事，硬系觉得喉咙好似有啲嘢棘住咁。 咁即系嗰条骨应该唔系好大啦。 哇！讲埋下半节你就惊啊，啲恐怖片咁 样。唔系好大，但如果打横咁落就弊啦。 咁跟住硬系觉得有啲嘢顶住咧，第一日又系咁样，第二日又系咁样。 哇！几日咯？ 哇！两日啦，咁跟住咧，觉得好似有啲唔对路，跟住即系以前靓仔又唔会话走去睇医生噶嘛，即系无端端话阿妈，我要睇医生唔会噶嘛，跟住咧不如照下镜啦，嗰阵时先识得话，不如照一照镜，跟住攞个电筒再照一照自己喉咙，睇下冇嘢啦，冇嘢，但系嗰日觉得好似有啲嘢，即系唔舒服咁样啦， 边个照到咁入啊？ 系咯， 咁咪即系尽照咯咁样，好啦，再隔多两日都仲系觉得唔舒服，再照一照，跟住发觉咧有一个位。突然间有粒白色嘢肿咗， 哎呀！ 咁我怀疑嗰阵时已经发 炎啦。 但你嗰阵时唔觉得自己系生痱子？ 你唔会生到嗰度啊？跟住觉得唔对路，跟住点样咧？嗱，跟住以下落嚟讲嘅嘢咧，完全唔啱嘅，大家千祈唔好学。 系， 即系小朋友，如果有啲咩事啊， 你唔系谂住自己解决啊嘛？ 小朋友听咗，记得有啲咩事，揾家长去睇医生。咁跟住咧，当日我嘅做法咧就系、是，咦，觉得唔对路。唔通早几日先谂翻起？唔通早几日食鱼嘅时候中咗招，啃到骨，跟住咧有啲似，因为开始中咗一粒仔出嚟啊嘛。跟住咧以前我话好中意砌模型，大家知嘅啦。跟住攞个模型钳照住，慢慢落去，即系掹唔掹到出嚟啦。因为都勉强都叫见到。 哇！你呢个行为真系好恐怖、啊， 所以大家唔好学。点知真系掹到出嚟，唔掹又自学，即系差唔多。头头尾尾加埋都六七日咁长， 一掹成寸啊咁样， 又未至于掹出嚟半截手指尾咁长。原来条骨 即系都起码一 cm 啦。如果咁样计， 一路就啃咗喺度，我自己又唔知道，硬系觉得唔舒服。 哇，其实应该会刮损晒噶， 系咯。 啊，好彩， 如果因为你有饮水啊， 有啊， 即系卡住咁样， 有 食嘢噶嘛，咁多日都 有噶有噶， 系咯，撞唔到佢落去噶， 都撞唔到。咁跟住咧，即系咁啊，掹都翻出嚟，咦，哇，咁长，我先至吓一跳。咁跟住当然掹咗出嚟，就感觉上已经舒服咗好多啦。 你而家有冇觉得仲有半字喺入边啊？ 而家就冇啦，而家可能喺背脊骨落咗。但系嗰几日咧， 真係成個人個感覺比死更難受。好老實講，即係你又食嘢嘅時候，哇，有啲痛、啊，又唔知咩事、啊，有啲痛、啊，又唔知咩事、啊。如是者就係過咗一個。 但你又冇陰影嗰下先好嘢喎、啊，即係到而家都仲食魚喎、 啊。咁、欸、過咗去啦嘛，仲記住。 你人都幾闊達喎、 啊，佢覺得自己成功啊，佢覺得自己搞得掂，所以冇嘢、啊。 嗱、 啊， 千祈唔好學。 係啦、啊，唔鼓吹唔鼓勵，不過真係有嘅呢、這個感覺。 我自己就記得我細個最恐怖嘅啃骨經驗係真係成條插住咗喺喉嚨頂咯。咁但係 見嘅， 見嘅，但係就因為見，所以就即刻擘大口。即係我諗幾歲嘅啫，就叫阿爸幫手掹翻出嚟咯。即係因為大人。唔係大人用手，因為喉嚨頂好近啫嘛，係、 哦、 啦，見到咁就同埋係長骨嚟嘅，掹翻出嚟都真係成串嗰啲嚟嘅，亦都有試過係有啲細骨喺喉嚨棘住啦。阿媽就話啦，一係就飲水，狂飲水，一、係就食啖飯， 食啖飯啊，係啊， 飲醋又聽過啦，飲醋因為想 醋我又冇聽過， 因為想條骨軟咗佢啊嘛，軟化咗佢啊嘛。即係唔會硬身 嗰種，係啊， 食飯啦，攞隻碗喺個頭嗰度敲啦，骨落骨啦，骨落啲咁 真係有試過，竟然我一諗翻轉頭，點解㗎？ 但係你阿媽用嗰隻碗係有飯定冇飯咧？ 冇飯啦、 啊，又有關係㗎。 因為有啲人咧就係話骨落係攞隻吉碗啊嘛，敲咪、 啊啊、 有啲就話唔得㗎，要裝碗飯先至可以敲得落去。 唔知點解會真係咁做啊？ 嗱，而家咧就可以講下啲比較專業嘅處理方法啦。因為咧最近咧我見到新聞報道咧，這個都幾好喎。內地有一間醫院咧開咗一個新嘅門診部，就係叫做咧專門咧處理一啲咧俾魚骨啃親嘅病人嘅。咁呢一個門診咧都幾好，因為咧其實個去完之後咧都係盛讚嘅。原來咧發覺咧年中咧啃骨而去求醫嘅人咧係真係相當之多嘅喎。咁呢個門診一開張之後咧就已經係排滿曬人啦，而且係成個門診部坐滿曬人啦，就叫做夜間魚刺門診，即係魚骨啦，其實係 刺到你， 係啦，刺到你嗰、那個。咁佢話咧，啲人全部都係咧，即係有啲係一家大細去幫襯咧，有啲係兩父子去幫襯咧。咁可以， 你話夜間啊？ 係啊，即係夜晚。 嚇、啊！咁如果食晏就冇乜唔睇啦。 嗱，我就唔知道佢 歧視我 應診時間係點？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個文化係真係多人夜晚嗰餐係翻屋企食魚咧，同埋因為一家大細嘅意思係意味住大家都係食同一條魚而 家咯。呢、這個有機會啊！ 呢、這個啦，咁咧就有啲咧即係幫襯完呢一個醫院嘅夜間門診之後咧，就話誒、哎、真係好好啊！因為往日咧去耳鼻喉科嘅時候咧，你就要因為咳住條骨已經好辛苦啦，咁、你就要慢慢等分流啊，慢慢等輪證啦。咁、但係咧，佢哋就描述咧話呢一個夜間嘅門診咧非常之好嘅，就因為咧所有人都係好快就處理完啦，而且就係 都係啃骨啫， 掹一掹掹翻出嚟就搞掂啦。 我、即係大家嘅處理手法都係呢一個，即係都係揾翻佢嗰個位喺邊度就鉗啦， 係啦，揾翻專業人士去即係咁。你有醫療嘅設備專業噶嘛？咁你可以照到個喉嚨，睇、下大件事定細件事啦。咁佢大部分啲人咧都係即係小事嘅，即係掹得翻出嚟就 OK 嘅。 醫生話：呢個龍等，呢個係蘇眉 咁。不過好麻煩嘅，其實食魚咧講真啊，即係一件幾麻煩嘅事。有人永遠係我唔相信啊，我唔相信有人。由細到大係未啃過骨， 我都唔相信啊！ 即係如果有嘅話咧，佢應該都係 唔食魚嘅， 唔係食啊！即係可能係有好多即係十八個工人咧，慢慢佢分曬肉啊嗰啲咁樣。 唔係百物都可能會有一疏， 係啊！ 所以我永遠唔相信，應該都個個會經歷過呢一樣嘢嘅。 我即係我以前屋企啲小朋友，即係 B B 嘅時候咧，食嗰啲魚粥咧，我就睇到咩叫做愛啊！即係媽媽咧，哇點樣逐忽拆出嚟、令到佢咧冇曬啲骨， 同埋仲要檢查喎，慢慢檢查真係好犀利嘅呢個步驟，好嘥神噶， 真係愛蝦你咁樣。 咁所以即係大家食魚又唔需要有恐懼嘅，即係唔知道我哋第時會唔會都有呢啲門診咧？其實都幾受惠，因為如果試過啃骨嘅人就知道咧嗰種無助同埋辛苦啊， 係啊，同埋有陰影啊。我哥就係食完之後而家唔食魚咯， 啃過幾次，啃過骨啊？ 因為佢用咩方法？咪用骨落嗰邊。咁都帮唔到手，又唔食咯。 所长福奇话：虽然美国喺过去三个月嘅新型肺炎新增病例显著减少，同病毒相关嘅住院人数同平均每日新增病例喺过去一个月内下跌三成，但系佢警告美国仍然有7000万合资格接种疫苗嘅人士仲未接种，认为当中存在危险，可能会令到新增病例反弹。美国至今累计有70万人死于新型肺炎。福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虽然疫情造成的死亡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若果有更多国民接种疫苗，死亡人数会大幅减少。对于默克药厂

啊，点知开之前咧就有人推荐喎，嘿，我哋而家有个新人咧，吓、啊、真系你一定要俾机会佢啊，系点解啊？点解啊？佢除咗唱歌之外咧，佢跳舞咧就真系叻到不得了，而且话埋俾你听啊，好靓仔噶，不如加入你哋呢个太阳计划里边啦，咁样。啊，张文生想下想下嘅时候，又要开记者招待会啦。记者会咧，啲记者就问：新哥，新哥吓、啊，今年嘅太阳计划有啲咩卡士啊？嘿，总之犀利啦，因为佢个名叫做气势将，要提升佢嘅声线就话：我哋好劲嘅卡士啊！话埋俾你听啦，记住呢四个字叫做四大天王。哇，系边四个呢？于是乎，所有啲记者咧，全程喺度猜度，喺度估下，啊，究竟边四个？梗系有张学友啦，梗系有刘德华啦，梗有黎明啦，仲有一个边个咧？其实阿新哥咧，已经眼白白咁咧，将郭富城咧摆埋落去。之后嘅事唔使我多讲啦。四大天王就成为咗香港乐坛嘅重要一页，大家一齐重温当年嘅四大天王啊！诶、哎，我熟过你啦，使唔使重温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欧洲同埋美国方面嘅通胀高企不下开始讲起啊，唔该。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睇翻咧上个星期五咧，其实咧就欧元区咧就公布咗佢哋嘅九月份嘅通胀率嘅。咁、那个数字嚟讲嘅话咧，按年比咧就系3.4%，3.4%可以话相当之高嘅。因为上个月咧即系八月份嘅通胀率咧都讲紧系3%嘅啫。咁呢个3.4%可以话系自2008年9月。份即系话讲紧系13年以嚟咧系最高嘅一个水平嚟嘅啦。咁啊，就算咧睇翻佢核心嘅年通胀率咧，亦都攀升到1.9% 个水平噶。咁啊，欧央行大家都知啦，咁佢个通胀目标咧就系2%嘅啫。咁而家咧嗰个欧元区嘅通胀嘅水平咧，已经系远高过咧就欧央行所能够承受噶啦。咁但系咧就同联储局咧就一样噶。咁啊，欧央行咧都依然咧就话咧而家咧发生喺欧洲嘅通胀嘅问题咧，只系短暂性质嘅啫。就預期咧，明年咧就將會回落噶啦。咁啊，睇翻美國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五咧，亦都公布咗佢哋嘅八月份嘅呢一個嘅平減物價指數，所謂嘅 PCE 平減物價指數。咁呢個數字嚟講冇錯，雖然只係一個八月份嘅數字，就唔同歐洲係個九月份嘅數字。咁但係咧，佢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係過去聯儲局咧係最睇重嘅一個通脹嘅數字嚟噶。咁所以咧，呢個數字咧，嗰個仲係一個核心指數去到 3.6% 啦，咁都系一个好高嘅一个位置，咁啊同七月份咧就持平嘅，就冇话进一步攀升，咁但系咧已经咧系可以话咧系高企不下噶美国通胀，咁如果睇翻咧而家嘅欧美两个通胀嘅问题去比较嚟讲嘅话咧，就我哋见到咧欧洲咧就冇美国咁严重嘅，咁我相信最重要嘅原因咧就是因为美国嘅印银纸嗰个数量咧系比欧洲要多，咁所以咧佢嘅通胀咧亦都系相对较大，咁呢个系合理嘅。再睇翻咧喺过去10年嚟讲嘅话咧，欧元区咧佢系较为少出现即系高过2%嘅通胀率嘅，通常佢嘅通胀率咧都系挨近零啊，甚至乎咧系试过好 多次咧係出現咧係通縮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喺個面對住通脹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歐央行咧個容忍程度咧係會比聯儲局咧係要大嘅。咁因為歐洲咧係想多少少通脹啦，去肯定咧就個通脹咧就即係咁即係個通縮咧唔會話再喺歐洲出現嘅。咁所以跟住嚟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首先美國個通脹會比歐洲高啦，因為佢印錢會印得相對係大啦。咁同埋嚟講嘅話咧，亦都佢係對個通脹嘅容忍程度咧，相信亦都會比美國聯儲局咧係要高嘅。 嗯，轉個角度又講下英國方面一個民生議題啊。不過呢個民生議題咧就繼續發酵，講緊咧就係英國方面嘅貨車司機問題咧，或者咧唔太容易解決，當中又會點去分析或者點去睇咧？交俾温生講講啦。嗯， 係啦，咁其實近排咧，大家喺報章或者電視機畫面咧都見到啦，就話英國咧就係出現咗一個貨車司機同埋油車司機嘅一個嘅短缺嘅問題啦，咁所以導致咧就話英國嘅超級市場嘅貨架咧就好多個補充唔到啊，咁同埋油站又冇油啊等等嘅問題，咁咧就民眾咧就呼籲咧就話約翰遜政府盡快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樣，咁而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約翰遜政府咧亦都批咗咧係過萬個咧就係呢一個嘅臨時嘅外籍嘅貨車司機嘅一啲嘅即係嗰個移民嘅批准嘅，咁但係嚟講過咧，就而家市場咧就覺得咧呢一樣嘢咧係幫助唔到咧係解決英國嘅問題，因為咧市場普遍都覺得咧就話好多嘅外籍嘅貨車司機咧願意去英國揸貨車咧，係因為咧係相信咧揸一輪嘅時候咧就可以咧係入籍咧成為英國人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因為英國已經係脱咗歐啦，咁啊再加埋咧而家約翰遜批呢啲嘅只係一啲嘅臨時嘅批准咧，咁咧就可能咧佢哋就唔係咁願意海外貨車司機就唔係咁願意咧就去英國咧就揸貨車，咁咧就但係咧約翰遜咧就喺星期日嘅時候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佢就話咧係唔會無限制咁樣容許海外貨車司機咧係進入英國嘅咁樣，咁即係話咧佢只會係批臨時證，咁就唔會咧就容許呢啲貨車司機揸下可以成為英國人嘅呢一種做法就唔會噶。好啦，咁講到咁樣嘅時候咧，大家就驚啦，因為咁嘅時候咧就解決唔到個問題啦。如果繼續係冇貨車司機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英國可能個油站啊會繼續缺油啊，甚至乎啊去到聖誕節嘅銷售高峰期咧，可能咧啲商店嘅貨架咧可能係即係補充唔到啊等等。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而家市場嘅擔心啦。咁如果真係會咁樣繼續落去嘅時候，咁當然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係會影響到英國嘅經濟，會損害到英國嘅經濟。咁如果英國經濟受損嘅，咁當然英鎊嘅匯價亦都會咧係某程度上咧係難於上升嘅。 呢、這個咧就真係常常言道啊，投資市場嘅牽一發動全身啊，咁啊，投資者就要繼續密切留意住啦。本週咧市場都有焦點，有兩間央行議息，交俾温生講講佢啊。 冇錯啦，咁啊，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星期二咧就澳洲央行啦，星期三咧就新西蘭央行咧就將會議息嘅。咁啊，而澳洲嚟講嘅話咧，就過去咧就澳洲央行都好堅決咁樣話噶啦，要去到2024年先至會考慮同大家加息嘅。咁但係咧，因應近期咧，我哋見到聯儲局咧都提前咗加息日期啦，咁都別暗示咧就話會喺呢個2022年咧就加息啦，就唔需要到之前嘅2023啦。但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影響到澳洲央行嘅貨幣政策嘅決定咧？咁可能有機會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今個星期二，咁澳洲央行嘅議息會咧，會唔會咧喺個貨幣政策上有所改變，去提早咧佢嘅加息嘅預期嘅。好啦，咁至於個焦點嘅焦點咧，今個星期咧就肯定就喺新西蘭央行嘅星期三個議息會啦。點解咧？因為而家市場咧根據新西蘭嘅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新西蘭央行咧喺今個星期咧加息機會咧，基本上係個共識嚟㗎啦。咩叫共識咧？咁即係話市場股咧加息嘅機會咧係100%嘅。咁而就算而今個星期加完息嚟講嘅話咧，而家市場股咧去到11月份加息嘅機會咧都去到90%嘅。咁所以咧就市場股就新西蘭央行係今個星期係好大機會係會加息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點解會咁關注咧？因為新西蘭咧係七大貨幣裏面嚟講嘅話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加息，佢將會係首個加息嘅央行。咁呢個咧就係、是、個 意義可以話係相當之深遠啦。咁對新西蘭元嚟講嘅支持咧，亦都會係較大嘅。咁但係當然啦，咁上次我哋記得咧，兩個月前咧，其實新西蘭央行咧亦都市場估佢咧係有機會加息，咁但係最後佢都冇加到。咁最重要咧係因為當其時咧就爆發咗疫情嘅。咁而家嚟講嘅話咧，新西蘭嘅疫情咧係仲未解決嘅。咁但係咧佢每日嘅佢去到10月2號咧嘅新增確診人數咧講緊係得33個，咁又唔係多嘅。咁但係咧都可以話係未解決。咁新西蘭央行點睇咧？會唔會真係願意喺今個星期加息咧？定係繼續咧暫停嗰、那個暫緩嗰個加息咧？咁真係今個星期三咧，我哋真係要睇實啦。咁如果佢加息嘅，咁我相信會對新西蘭貨幣嚟講會帶嚟支持嘅。咁但係如果佢繼續係暫緩佢嘅加息嘅話咧，咁提防咧新西蘭個貨幣咧可能會有一定嘅壓力。咁所以咧今個星期我相信咗新西蘭嘅貨幣咧係會波動性係會較大，咁大家密切關注啦。 嗯，咁啊睇埋美國方面嘅情況啦，咁啊重點應該係星期五啊美國公布嘅九月就業數據嗰度。嗯， 係啦，因為大家記得咧，就喺聯儲局嘅局長啊鮑威爾咧，佢就曾經講過，佢就話咧，如果九月份嘅數字嘅就業數字係理想，嗱佢冇解釋咩叫理想，佢就話係理想啫。佢話咧就理想就得噶啦，唔需要咁強勁嘅。咁咧聯儲局咧都會喺十一月嘅議息會度咧就會開始咧就減少買債噶啦，宣布。咁嗱，咁咩叫理想咧？咁而家市場股咧喺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嘅九月份嘅就業報告嚟講嘅話咧，個非農業職位咧係有機會增加51.3万嘅。咁如果係屬實嘅話咧，就會較八月份嘅23.5万咧係理想噶啦。咁但係咧都可以話係相對一個弱嘅數字，因為唔好忘記而家美國仲係比疫情前咧係欠缺咗咧係有520万份嘅職位係未彌補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講緊每個月係得嗰50万份嘅職位，咁仲有好多嘅大學生係要畢業，咁起碼都要起碼每個月都要起碼要製造20万份職位去舒緩大學生嘅畢業嘅出嚟做嘢嘅情況。咁嘅話，咁嗰520万嘅欠缺嘅職位幾時去彌補翻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咧，睇下今個星期美國公布嘅就業數據出嚟嘅非農業職位係咪真係51万啦？咁同埋咧呢一個到期時睇下聯儲局覺唔覺得係一個理想數字？咁呢啲都係我哋跟住嚟要密切留意住嘅因素嚟噶。 嗯，再要睇埋日本方面嘅情況啦。咁日本咧自民黨總裁咧選舉過後咧係時候 plan 下個大選啦。咁究竟邊一個做首相咧，又會點樣影響啊？即係日本方面嘅經濟狀況咧？交俾温生讲讲佢啦。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日本嘅自民党嘅总裁咧，就上个星期咧就选咗出嚟啦，就系岸田文雄嘅。咁咧佢就会理论上喺今日嚟讲过咧，就会俾日本国会咧就系审批通过啦，就会成为咧新任嘅日本首相嘅。咁而家市场股咧，佢一旦成为咗首相之后嚟讲过咧，佢短时间里边咧就将会系宣布解散国会，咁同埋咧就要宣布咧就大选，因为自民党咧佢系个任期去到11月底嘅啫。咁所以佢十一月底之前咧，就一定系要大选嘅。咁而家市场股咧，岸田文雄咧，佢可能选择嘅大选嘅日期咧，系11月7号。咁我当然咧，呢系市场股啦。咁我哋即管睇下佢今日咧，成为咗日本首相之后，佢会有啲咩嘅动作，会唔会话俾大家听，系咪真系11月7号咧，去大选啦？ 嗯，睇埋 OPEC 方面啊，吓有咩最新嘅消息同我哋分享咧？ 系啦，咁啊 OPEC 咧，今日油组咧，同埋俄罗斯咧，今日咧就将会开会嘅，开油组大会嘅。咁啊因應咧就而家我哋見到咧，咁啊紐約期油咧就喺75.8嘅美元嘅水平嘅位置啦。咁所以咧就相信咧就都夠高期噶啦。我相信油組又唔會話咁樣樣會有啲咩動作再去支撐嘅油價。咁啊唔排除油組咧就會繼續維持翻佢七月份所定落嚟嘅策略方針啦，就係每個月咧就增產40万桶嘅石油，去逐步咧係去減少咗580万桶咧，係將佢彌補翻佢嘅。咁啊相信呢個嘅動作將会系维持啦，而今日嘅油组嘅会议，相信都唔会有咩特别，咁但系咧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嘅。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啊有一个好饱满嘅大市前瞻啦。喺金股汇方面咧，都环环紧扣咁样去温习一下吓。咁啊，唔该晒温生。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嗯，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同 Kitty 钟哥同埋小白同埋 Barbie 咧去倾一倾啦，有冇攞过新嗰部手机上手去触摸一下咧吓？ 冇啊， 戴住头嗰个系嘛？ 系啊系啊， 我喺嗰啲佢哋嗰啲店铺见过，啊、我都冇攞上手。 系咩？哦，抵得住诱惑，大家都 唔系啊，唔系超吸引啊。 我都唔覺得好吸引喎、 啊。其實純粹講啊，佢係新 model 啫，但我估摸上去嘅質感同我而家嗰部冇乜分別。 我覺得吸引啊，但係唔想使錢咋。 係啊， 我同你哋唔同。 我要暢淡啊嘛，你唔暢淡佢就飆升個價入唔到手。 係啊， 暢淡。 佢嗰個電影拍攝模式咧，其實好多拍嘢嘅朋友仔都話幾好咁嘅啊，咁啊， 不過都幾好嘅。 我唔係拍嘢嘅，我係俾人拍嘅啫，所以對於我嚟講咧就唔係幾好，因為萬幾。几蚊部手机，不过咧今日咧都喺报章嗰度揾咗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呢个手机咧十三嘅分期啊，斗着数咁样。喂，其实咧睇完之后咧都唔系好着数，因为佢要你上台啦，咁佢有个总成本嘅，咁啊如果你买一部大概256G 嘅机咧上台啦，喺各大嘅电信供应商嗰度啦，最贵啦，最贵啊吓。总成本咧成22,899蚊， 哇！ 咁但系咧，你可能会话，咁最平有几多啊？最平咧14,000啫， 嗯， 都差咁远， 佢都争得远。 网络供应商唔同啊嘛， 系啊，网络供应商唔同咧，即系出嚟个效果咧都几唔同。有啲咧，都系用翻三果品牌嗰个建议零售价咧就10,000蚊一部，但系计埋啲乜 plan 乜 plan 咧，有啲真系哇总价值咧去到20,000+，其实都几贵啊。咁但系你话即系10,000蚊总成本又可以试试谂谂咁样咯。咁当然就佢用咗一部叫13 Pro Max 去計嘅，咁你話喂手機唔同啊，唔同啦。不過即係有陣時換手機咧，都想問一下拍檔，你覺得最麻煩嗰樣嘢係咩？即係由一代轉去另外嗰一代嘅話， 唔係一轉就麻煩噶啦， 係啊， 牽一發動全身， 係啊，你要將啲嘢咩擺去 雲端， 雲端。跟住擺咗上去啦，跟住攞翻落嚟啦。咁你舊嗰部點啊？賣咗佢啦。你賣你個心就攞攞亂啦。咦？而家啲科技咁發達，佢會唔會喺個電話裏邊揾得翻一即攞到啲資料，仍然殘存喺度嘅咧？你唔知啊嘛。 係啊，同埋嗰啲咧電子啊支付嗰啲平台先 難搞。就係嗰啲嘢咯，係啊。 嗰啲咧，你一部機過落另一部機咧，唔可以完美摺疊嘅。我試過幾次咧，搞好耐啊，都將唔到自己嗰個手機嘅信用卡咧轉翻落去一部新機嘅信用卡嗰度 啊， 因為佢我都試過上次咪新年嗰陣時壞咗無啦黑屏嘅我部電話，係啦，咁跟住你銀行嗰啲咧要用另外一個裝置，唔知點樣登入咗，跟住先至可以喺你新嘅裝置再登入，跟住好多咧佢會即刻幫你 lock out 咗啊嘛，就算嗰啲 app 喺翻度咧，你唔記得曬啲密碼啊， 係啊，所以都係難搞啊，好似我爸爸話齋，有啲嘢一動不如一靜啊，唔好搞咁多嘢啦， 睇定啲先咯， 係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4日是一年的第27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88日。1950年10月4日，由美国漫画家查理斯·舒尔茨连载的漫画作品《花生漫画》里面的漫画角色史诺比 （Snoopy） 初次出场。在早期的花生漫画，史诺比是一只普通的小猎犬。1952年3月16日，舒尔茨第一次透过气泡框的表现手法，令他可以呈现出内心的想法。1956年1月9日，首次有两脚站立的场景。在作品设定上，史诺比最早是被一位叫莱拉的女孩饲养，后来的主人变为查理·布朗。美国杂志《电视指南》曾经将史诺比和查理·布朗选为最伟大卡通人物排行榜的第8名。10月4日出生的朋友讲求实际与生存，拥有嘲讽式的想法，敏锐的观察力

今朝咧就想讲下呢一样嘢， 嗯， 点知正话同阿 Kitty 一讲咧，佢话冇喎，吓、啊，哇，我真系突然企 收翻收翻，未谂到，未谂到， 好简单啫嘛，我想讲下，喂，大家细个嘅时候有冇玩过一啲 D I Y 嘅玩具，自己整嘅？ 哦，嗯、实有噶，女仔实有噶，橡筋绳已经系啦。 咦，系讲我先啦，跟住 Kitty 讲乜嘢咧？佢话，哦，我细个系游戏机年代大嘅，我买，唔系因为玩具买 翻。我真系谂就系我屋企楼下嗰间玩具铺咯，佢直头真系卖玩具，唔、嗯、系文具铺，佢斋卖玩具嘅玩具铺，所以其实我好多玩具都系喺嗰度买嘅。 嗯 嗯，系啊，所以不过小白一言惊醒梦中人， 橡 筋绳都系、啊。 阿阿 Barbie 有冇D I Y 嗰啲玩具自己玩咁样啊？ 有画纸 啊！ 哦，头先我都有同钟哥讲话，细如画纸啊，我都喺文具铺买嘅。 所以 你、啊、 你好画画嗰啲画纸， 唔系啊，啲、啊、包包嗰啲嘛。 Barbie， 你嗰啲画纸你用咩做馅嘅先？ 有米啦，有绿豆啦， 都系离不开呢两样。 系啊。 不过其实有唔同嘅，因为我屋企以前都系玩画纸咧，都系自己阿妈自己整啊嘛，攞啲布碎咧剪啲四方咁、嗯、样连埋佢啊，用米做嘅易玩啲嘅， 我都觉得系， 系啊、嗯，因为啲米可以 即刻想问咩系画纸系咪？ 唔系啊，我有啊，我有同我中哥讲话，但系我嗰啲画纸咧都系买翻嚟，因为我婆唔俾我搞佢嗰、那个针线乜嘅，系、 嗯、 啊，佢就话冇搞嗰啲嘢啊，咁样，咁我就落街买咯。 你阿 Barbie 玩得叻唔叻嘅先画纸？ OK 嘅，接到四个嘅，五个开始会成日失手咯。 秤斤识唔识啊？即系不要接到五个先可以玩秤斤嘅。 秤斤即系点样啊？ 吓？哎呀，真系又系一个年代嘅分野， 唔紧要， 你 讲 啦，你讲啦， 洗耳恭听。 系即系画纸，即系五个豆袋仔啦，五个好细个，大约系一个手掌细个，半只手掌咁大啦。咁就五个噶嘛。咁首先咧，你将佢抛上天空，跌落嚟。咁第一个 round 咧就系攞起一只，然之后就抛高佢，攞另一只接翻住两个啦。于是即就跟住再攞一只放翻低，然之后就攞再咁抛啦。第二个 round 咧就攞两只，即系攞一只起身抛上去，一次个立咧就立托喺地下嘅两个，然之后接翻住上面跌落嚟嗰一个啦、 嗯。 第三个 round 就系一加三啦，咁第四个 round 就一次过立晒啦、 嗯。 玩完晒之后，即系当然你唔可以失手啦，失手你就当输啦，咁、嗯、要第二个接手啦、 嗯。 当你接晒之后就叫秤斤，即系话你要将佢抛上，你将嗰啲画纸摆晒喺手背，睇先，摆晒喺手掌嗰度， 系、 嗯。 一次过抛上天空，然之后用手背接翻住， 嗯， 接到几多就系你有几多分啦。 哦，最后嗰个动作好难做， 好难玩噶、 啊。 之前嗰啲咧都系靠你身手敏捷咧就搞得到。 抛高啲现场嘅时间咯、 啊。你觉得显唔显示运气 啊？冇嘅，呢、这个纯 粹 技巧嘅， 技巧 嘅，同鱿鱼游戏冇关 嘅， 鱿鱼系冇关嘅。除咗玩纸之外，仲玩过啲乜嘢？你哋自己整嘅嘢 系。接呢个咩东南西北咯，接 东南西北 啦，呢个接东南西北都唔系玩噶， 接纸都已经可以接好多啦， 系啊，飞机啊、船啊，跟住有啲船仲有埋个盖噶嘛， 嗯， 以前我以前接飞机我亦都有一手噶， 系咪啊？ 以前咧最好咧就记住唔好接啲尖头飞机， 嗯， 尖头飞机飞得唔定。要接啲骨头嘅，骨头咧就会飞得定啲嘅、 嗯。 但系已经唔记得咗啦，即系唔记得咗点样接啦。但系而家上网应该揾得翻嘅、嗯。 我接纸我又有喎，接纸船我阿婆有教我接、 啊嗯。接星星啊，纸鹤嗰啲咯。 星星我唔识、 啊。 星 星唔识。 星星唔识、 啊。女仔必备、啊，送你一盎幸运星咁样嘅、啊。 嗰时买噶嘛，通常都 系。 有啲代接嗰啲服务 系咁啊。去文具铺一包都有噶啦，十蚊咁样劲大包。 系咩、啊？哦。 另外嗰啲有冇玩过踢足球？嗰啲有冇玩过？应该有啦，男仔应该。 你攞支笔咁样系嘛？ 唔系用支笔，嗱， 唔系攞支笔嗰个太平天国， 唔系 攞支笔， 天下太平， 攞支笔踢波都有嘅。咁既然你哋会讲耐啲，我讲快啲啦。嗱，一张 A4 纸画两个龙门，跟住咧你攞支铅笔啦，跟住就攞住个铅笔个尾巴，跟住一笃咁样笃前咯。 但呢个就系玩天，即系等于阿小白讲玩天下太平嗰个玩法啦。 有少少似嘅，其实都。 但我讲踢足球嗰个咧。就是你揾即系剪一啲比较硬身啲嘅卡纸，即系唔好用啲即系嗰啲 A4 纸，唔系嗰啲咁软玩唔到嘅硬身少少嘅卡纸，咁剪咗出嚟长方形啦，然之后接一接佢，咁就变咗好似一个广告牌咁样咯。 嗯， 咁跟住咧就冻喺度啦，然之后揾一张纸，将佢细细粒，捽到好似一个波仔咁样。 嗯， 然之后就放喺度，跟住你嗰、那个好似广告牌咁样嘅嗰张纸，将个波放喺前面，你拍落去嘅时候，咁嗰张纸咪伸直。咁咪即系换言之，可以将前面嗰粒波仔 推向前面咯， 嗯， 就用呢個方法去玩嘅。咁譬如話個球場有幾多個球員，你咪整翻咁多個咯。咁就係你要將嗰個波踢去你自己另外一個球員嗰度，睇下可唔可以射到入人哋個龍門，射到入人哋個龍門嗰度。 即係都要有個朋友同你一齊玩呢樣嘢。 係啊，唔可以自己玩嘅。 哦， 啊，你哋冇玩過呢、這個？ 以前我反而玩另外一個咧，係小息嘅時候，即係小學小息嘅時候咧，咁、就有粒波子，特登買啲大 size 少少嘅波子，跟住咧就會用老師張台去玩嘅，係、啦，用老師 大啲， 因為大啲。跟住咧就大家睇下點樣可以用嗰粒波子咧就喺只即係喺張台側邊就彈嗰粒波子就彈到去對方嗰、那個嗰邊咧就跌落去咁樣，即係其實有少少似而家嗰啲咩樂園咧咪有嚿嘢喺度 推 推 推 推推，不過以前咧就淨係用一粒大啲嘅波子， 嗰、那個叫氣剪球、啊， 氣剪球 係咩？我嗰先知道， 氣剪球都幾好玩， 好玩啊， 有名 嘅，但係嗰個唔係自制啦嘛， 係啦，以前咧就係純粹用兩隻手加一粒波子咧咁就玩，咁玩嘅時候咧仲可以落曬啲樹。船啊，都几难玩嘅。如果你玩得 咧，我有玩过。 呢个你有玩过？ 你有冇试过出意外先？ 你有咩 意外？点啊？ 嗱，正话都讲咗咧，你喺个台边嗰度，譬如落西又好，或者船又好咧，你用只手即系等嗰粒波子啱啱去到个边嗰度，擦个台边，啱啱好咧就擦到粒波子， 或者等对方只手一掂到佢嘅时候，原来食咗个船就即刻落去咁样。 好啦，你有冇试过用七船斩啊？ 哇！ 嗱， 七 邊 嗰啲嚟啊，第一邊咁 樣， 即係當個粒波子去到個台邊嘅時候，啱正中間嚟到正中間嘅時候咧，你就用隻手七船斬咁剁落去，咁咧就呢一下衝力啱啱打落得波子度咧，佢就可以用一個好快嘅速度射向對方嗰度噶嘛。但係呢個時間掌握要非常好嘅，如果你遲咗半秒咧，就啱粒波子去到台邊，你剁落去嘅時候就啱啱隻手咧就剁到粒波子，就頂住張台。於是乎咧，就等於硬到自己隻手啦。 哦， 呢、這個就經常出嘅意外嚟嘅。呢、這個、 好似有見過，你講下之後，好似有啲記憶。 好痛啊！咁但係呢一招咧，就最快可以 KO 對方噶嘛？呢一招係 係係呢個可以有機會試下呢、這個。 下次可以玩呢、這個。 玩翻大粒啲波子先好玩。 係啊， 細粒嗰啲唔好玩。 細粒難玩啲啦。 係啊。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即係接紙上嘅玩具啦，接紙船啦。 牌咯，我記得細個好似有同我哥自己整過，即係揾啲卡紙，跟住就接佢，跟住凍喺個地下嗰度，跟住排排排排排排排排，跟住永遠咧到最後咧，佢就會失驚無神就㧬冧。即是那个最享受的 moment 永远都是被他抢了的。即是我们在这里排排排排排排到很远的。那就是骨牌，就是你篤一个之后就全部都会瞓低晒的嘛。 骨牌我都好像有玩过的。好像跟我家姐一起玩的，在家拿晒一些企得。即係可以凍喺度嘅書咧，擺曬成間屋，跟住一齊排嘅，一齊擁冧佢咁樣咯。 嗱，呢個骨牌咧，另一個又係嗰啲咁樣大約又係啲砌嗰啲嘢咧，就係用啤牌砌嗰個塔咧。 哇！紙牌屋， 紙真係紙牌屋。但係呢個咧，我就玩咗咁多次咧，我係冇一次成功過。因為通常咧砌到第二層，我已經叫自己好叻嘅。但係要砌到上頂，即係砌咗一個三角形出嚟咧。我真系到而家我都未试过成功过一次， 应该只手要好定啊， 系啊， 同埋要买啲贵啲嘅啤牌， 呢个系啊， 厚啲啊，硬身啲， 太流嗰啲搞唔掂， 又唔可以买薄嘅又唔得， 好似系直头另外一种啤牌嚟嘅，话时话 用过嘅又唔得， 有一种啤牌咧，个质感咧系特别硬嘅，嗰只啤牌咧就专嚟我嚟砌呢啲噶， 系啊，好啦，咁希望咧即系提一提醒大家咧，好似阿 Kitty 呢啲咁样咧，咩都系买翻嚟嘅同事， 系。 自己整咧，好玩啲啊！ 听听骤雨路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换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想。 桥段早已在眼前，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未如意，也想一试。沙拉暮雨渐弥漫，你介意到珠光与你瞬间呼吸困难，一起散步携着伞，雨点清洗我心烦。沙拉便你会是恨，共你静静每秒的声音，同时间目光未散，也不心淡。这一刻无语再离问，未怕别了雨伞，然要去找，不需介恨。 早上时间8:51啦，听过有 Suki S 石永利嘅 Rainy Day Rainy 日。 秋天啊就嚟到啦，疫情喺香港嘅情况似乎有降温嘅趋势，可喜可贺啊！大家都好想有多啲嘅户外活动或者舒展一下筋骨嘅球类活动嘅。咁啊，到底呢啲运动项目如果喺东南亚嘅福建话应该点讲咧？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天天需要活力，分分钟要活力，好比空气内的氧，吸收各样才能，增广见闻，它可帮助你成长。吸收消化运用，好好的去运用，掌握适当活动方向，显出智力才能，显出了潜能，今天的你定派用场。卡士斗志顽强向上，卡士耐力延长攀上，增加心中活力，你显得更光更亮，心中充满活力，即刻充满活力，促使增胜愿望高涨，显出智力才能，显出了潜能，它可使你越战越强。需要活力，分分钟要活力，好比空气内的氧，吸收各样才能，增广见闻，它可帮助你成长。吸收消化运用，好好的去运用，掌握适当活动方向，显出智力才能，显出了潜能，今天的你正派用场。卡士斗志顽强向上，卡士耐力延长攀上，增加心中活力，你显得更光更亮，心中充满活力，即刻充满活力，促使增胜愿望高涨，显出智力才能，显出了潜能，它可使你越战越强，全凭活力要你斗志高涨。 跑步同国语其实都差唔多啊，可以叫做跑步。好啦，打波咧，我哋唔逐个逐个讲啦，讲埋羽毛球、网球、乒乓球咧，留翻下一次。我哋归类埋叫做打波，福建话嘅打波咧就会讲成叫做拍球、拍球。好啦，虽然话就话秋天成日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啊，游水啊仲系一个热门嘅项目嚟噶。游水咧，佢哋中意叫做摇锥、摇锥。啊，真系游水直直啊！呢、這个好啦，唔少得啊！秋风起啊，梗系大家中意行山啦、啊。注意安全之余，不妨学埋佢哋嘅福建话，行山叫做壁刷 的刷啊，这个估唔到啦。识福建话之余，仲可以学埋多几种福建话嘅运动说话，希望可以俾你感觉得到呢一个系一种运动嘅感觉，令到你即使系星期一嘅时候，仍然可以轻轻松松放松心情，提醒埋喺 office 入边都应该喐一喐，舒展下筋骨咯。 喂 ，Kitty 同埋 Barbie 啊，讲下呢一个啊，嗱，好多朋友咧都觉得自己平时嘅工作咧好大压力啊，咁样咁会用啲方法去减压啦。咁坊间都有好多方法嘅，譬如听音乐啦，咁譬如睇戏啦，譬如之前兴啲森林浴啦，即系你自己去到森林嗰度咧，听下啲虫叫啊，听下啲树叶声啊，咁我觉得心灵洗涤啦。咁你话喂唔好去咁远，有冇方法啊？咁啊最近咧有一个非牟利嘅社福机构咧，咁啊做咗一个咧叫做咧 walk and talk 啊，咁样，咁系乜嘢咧？就系、是、一路行嗱，好多朋友都会散步步行嘅，其实、即系我自己睇到旁边屋企附近个公园咧、一食完饭食完夜晚饭啦，好多人好似行年宵咁样， 一路兜圈系嘛， 一路兜圈咯，打八字咁样兜下。 喂，其实系、啊，我知 你沙田公 园 都系啊，系嘛， 好多人喺度行嚟行去咯，即系有老有嫩，一家大。大细咁真系见到系散步式嘅、 啊， 但其实 系 好事嚟嘅、 啊， 即系你食完饭咧咁样行一行，同你坐喺度睇电视咧，争好多嗰个脂肪燃烧、 啊。你可以先睇完电视再行，或者行完再睇电视。 系、啊，我建议行完先，系啦、 啊， 食饱饭最好都唔好即刻坐，即刻坐。 系啦、啊，咁、但系咧，当中呢个活动咧提倡系乜嘢咧？好多朋友都会我自己一个落街行下啦、散下步啦。原来咧点样可以令到你嘅压力再排减一啲咧？就系同咧一个身边人咧去做呢一件事。因为喺步行嘅过程入边咧，如果都可以倾下偈咧，咁样咧会令到你咧个焦虑啦，同埋咧个压力咧争好远嘅。就算唔系一种倾谈嘅模式，即系唔系社工式嗰种倾谈，点啊？你近排生活如何啊？老公对你点啊？个仔乖唔乖啊？即系唔需要讲呢啲啊。其实咧，大家出嚟行一个公园咁样，或者行下海边咧，讲啲即系日常嘢啦。 系啊，即系见到哦，狗仔几得意咁样， 或 者讲下套剧嘅剧情。 系啊，或者讲下即系有冇睇《鱿鱼游戏》啊？或者啊，近排有冇抌晒老公啲底裤换咗啲新噶？因为要。近嗰啲大隻仔都會用著嗰隻牌子啊，咁樣又或者喂 Donkey 開咗 Omakase 啊，咁樣嗰啲類似嗰啲大家覺得冇乜涵養嘅嘢啦，其實咧都可以排解到咧一個苦澀或者鬱悶嘅情緒咯。咁呢個就係呢個機構提倡嘅咁樣，我覺得幾有趣喎。 咁佢呢個計劃係點啊？ 冇噶，即系 佢提供咗啲咩咧？ 提供咗冇噶， 即系叫你出嚟 方法，提供咗方法。 我以为佢提供咗一啲倾谈嘅对象咯。我都好想倾偈啊，不过我真系身边人唔得闲。 佢有搞一啲活动嘅，咁你自己上网去揾啦。咁啊，唔想即系太过宣传。不过即系我纯粹觉得，即系唔一定真系要一个机构搞噶嘛。即系你自己都要发起。有啲好耐冇见嘅朋友，你咪约佢出嚟， 约佢散步。 嗱，可能一听到呢。句好怪嘅，即系你香港嘅朋友仔，我 Kitty 又约你出嚟散步， 唔系、我成日都约我啲 friend 散步。 嗱，你可能好啲啊，但系我如果有人约阿 O 啊约你出嚟散步啊，夜晚九点钟喺沙田公园咁先算，或者喺其中一个某某某公园咁先算。我会觉得啊，做咩事啊，系咪啊？但系我睇完呢一篇嘅报道啦，我觉得呢、這个walk and talk 咧，其实真系都几有用。所以如果下次有人咧打电话俾小弟咧约我出嚟散步咧，我 即刻扑出去。唔系，跟住你就会问啦，你系想 walk 定想 talk 啊？咁 两样一齐做咯。咁同埋咧，即系佢都有讲嘅，可以配合埋呢一啲呼吸啦。咁近排都有讲啦，一啲吐纳嘅方法或者呼吸嘅方法咧，其实都帮到大家，即系成日觉得好绷紧咁样咧。即系朝头早咧，职场 KOL 其实啊，小白咧揾嚟 circle 咧，其实佢都有讲教大家呼吸噶嘛。你可能会话呼吸唔系与生俱来嘅咩？好多时 間我哋喺個石屎森林入面就係忘記咗呼吸咯，即係忘記咗啊！原來依家可以放鬆啦，可以吸大啖啲氧氣啦，可以慢慢呼出自己即係心入面嘅鬱結啊，或者慢慢呼出一啲即係之前咧啊上司嘅抑鬱啊、壓力啊、唔夠錢供樓啊嗰啲嘢，我哋透過呼吸呢個方法咧，一呼一吸就可以排出一啲毒素咁樣咯。 係啊，同埋而家即係天氣又涼翻少少咧，呢個活動我覺得都唔錯。 冇錯， 即係之前就有藉口啦，哇，行到身水身汗，但係而家唔會啦，即係朝頭早夜晚都即係幾涼爽啊。咁啊，出去行下散下步，即係有冇人陪，其實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 係 啊，揾到人陪梗係最好啦。今晚都等我行行佢先。 好啊。 呈祥道龙尾就喺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青山公路去翻呈祥道啦，车龙排到过咗中山台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狮子山隧道的入口。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车龙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坳头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非常繁忙，车龙就在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一个电台最紧要的就是人。到底当年二台开张的初代班底是怎样的呢？根据 Radio 2开山祖师辉哥吴石辉忆述，1979年负责管理无线电频谱的邮政署测试 FM 广播成功之后，他们就开始着手筹备成立二台。当时资源有限，数数手指，当年的阵容除了辉哥、陈任和朱培庆之外，还有张文新、伍嘉莲、车淑梅、陈婉芬、麦之华、徐益雄、魏炳郎等等。其中辉哥特别提到，依家已经是他太太的邓爱琳，还有欧瑞强、汤正川和叶汉良，原来这三位都是在外面挖角加盟港台的。辉哥说本来不认识邓爱琳，是因为当时有位影视娱乐记者介绍，于是呢就经引荐而认识，继而出高薪邀请邓爱琳过档。叶汉良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唱片公司打工，平时会用笔名卡隆填词，专责主持讲电影的节目。至于 Albert L 欧瑞强，辉哥当年在电视节目 Bang Bang 咁嘅声而认识他，之后经 Uncle Ray 介绍下，正式邀请他上港台嗨咪，后来变成香港史上第一位 DJ 歌手，亦都是二台其中一位台柱。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啦。美国债务上限嘅危机咧就未解除嘅，加上咧美债息抽升啊，金融市场咧近期嘅波动咧都明显较大啦。短期咧要睇实啊美债息啦，同埋美元指数嘅。另外啦，本周咧美国将会公布九月份嘅就业数据啦，数据嘅好坏啊将会影响啦联储局缩减买债规模嘅一啲步伐啦。至于翻翻嚟香港方面咧，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将会喺今个星期。今个星期三出炉啦，预计咧将会喺房屋同埋土地供应嗰度咧加大着墨咁话，咁啊究竟咧会唔会啊对地产股方面有啲影响咧？咁啊大家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Jamie 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嗱，我同你都作为人哋妈咪啦，你觉得你咧洞悉小朋友有特别嘅情绪或者有啲压力嘅能力叻唔叻嘅咧？ 我作为心理学家，如果同你讲唔叻，系咪有啲尴尬咧？ 喂，唔系、啊，你有冇听过当局者迷先？通常咧，如果系你最紧张嗰个咧，即系未必会睇得咁清楚嘅、啊。 其实真系会嘅，咁调翻转，即系睇小朋友有冇压力咧，我反而在行啲、 嗯。 有啲时候自己就算系做一个心理学家，自己有压力、自己紧张，就可能调翻转唔太留意啦。 嗯，不如同我哋讲。讲下，其实小朋友有压力或者负面情绪啦，有冇啲比较明显嘅表征系可以留意得到嘅咧？ 试下咁睇啦，睇下佢本身面对紧嘅情绪系乜嘢啦。唔同嘅小朋友喺唔同发展阶段，我哋一路都讲紧就会有啲唔同嘅表现。讲下学前儿童先啦，佢哋可能会有啲倒退嘅行为咧，特别可能系啲即系 K1 啊、K2 啊呢类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倒退嘅行为。点样叫倒退呢？可能佢会即系黐身啲啊，明明系可以自己瞓觉都要你陪佢啊，可能会扭下你多啲，你陪我啦，你同我睇书啦，佢唔会讲得到咧，佢唔开心或者佢惊佢点样嘅、嗯，但系佢只会有一啲好，你觉得同平时有啲唔同，咦？你明明做得到啊，唔肯自己食，明明可以自己食饭嘅，你突然之间唔肯自己食饭啊，搞乜嘢咧咁？呢啲系一啲得意啲嘅症状嚟嘅。 嗯，好多时家长咧听到呢啲说话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咧可能会反射咗嗰个嘅情绪，就系点解你自己唔做啊？点解你突然之间咁倒退咧？咁但系就忽略咗其实可能背后有一啲嘅原因。 就正如你讲啦，第一个反应系：，嘿，你琴日都自己食噶啦，你做咩唔自己食？你以前都自己食噶啦，自己瞓噶咯，快啲翻去瞓觉，快啲食饭。咁小朋友通常都会死死地气听话嘅，咁但系嗰个情绪就会都仍然存在紧嘅。 系， 咁有啲时候我哋会讲就，如果系咁嘅话咧，佢话突然之间话你住妈妈，你陪我瞓觉啊，妈妈你喂我食饭啦，我会第一句就系问，哦，你想我陪你系咪？ 嗯， 哦，我听到你好似想我陪你，系咪咁样噶？呢句之后佢哋就会知道啊。是的，原来妈妈知睇到我好像有点不同、 嗯 有没有什么事发生啊，我回我陪你一阵啦、啊、在个过程陪伴的过程里面，可能你真的喂了他两啖饭， 咁、 嗯、你跟他讲其实有没有什么发生啊，今天在学校、是不是有同学令到你不开心啊，在校车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或者是不是遇到有啲怪嘅事情發生緊啊，咁佢睇可唔可以引導到佢講到出嚟先？咁講到就最好啦，即係特別係可能即係去到 K2、K3 呢啲語言開始有一啲發展嘅時候咧，佢可能簡單講到，哦係啦，今日俾人整爛咗隻杯啊，今日俾人踩咗一腳啊，咁呢啲佢即係講到一件事件出嚟咧，咁我諗做父母就會鬆咗一口氣，哦原來有啲事發生咗嘅。但係有啲譬如再細啲講緊可能 K1 啊 PN 嗰啲小朋友咧，咁、可能真係未必嘅，咁可能就要用第二啲方法啦，咁可能就真係會攬下佢啊，咦？咩事啊？預先都可能要教定佢分辨開心、唔開心、嬲、傷心咁嘅情緒啦，即係啲簡單啲嘅情緒，佢哋未必可以咁快識別到啲複雜嘅情緒嘅。咁、就問佢，有冇咩事啊？係咪唔開心啊？我覺得你好似有啲唔開心嘅，媽咪有冇 feel 錯嘢啊？ 咁样就 OK 噶啦。 系系咪唔适宜锲而不舍嘅咧？即系如果问咗头一两次，佢都唔系好有反应，或者唔系好愿意讲嘅时候，系咪就由得佢算数咧？ 我又会咁讲，我会留条尾俾自己嘅，留条后路俾自己。哦，系啊，咁即系佢未必想讲，冇事冇事。哦，好啦，嗱，妈妈担心你，妈妈觉得你同平时有啲唔同。咁啦，你想话俾妈妈听嘅时候，你话俾我听啊，我几时都想听噶。 嗯， 留条尾俾佢，等佢知道，其实当佢准备好啦，或者佢觉得，佢好似谂到点样讲，或者佢好似安心去讲嘅时候咧，佢就会讲俾人听嘅。咁、我哋都可以值得谂下，其实佢有冇咩特别嘅原因，佢唔愿意喺嗰一刻讲，可以系激亲佢嗰个系另外一位屋企人啦、啊，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或者屋企其他家长，即系其他长辈，甚至乎可能系爸爸，甚至乎调翻转系我激亲佢都唔出奇嘅。 所以其实我哋自己都要有啲少少嘅侦探头脑啊，即系就算佢唔讲咧，如果你真系 sense 到可能有啲唔系好妥嘅话咧，自己都要去揾下原因嘅、哦。 其实系噶，佢哋有时都会担心讲完之后会唔会有啲唔好嘅反应、好嘅发展，特别系可能令到佢唔开心嘅嗰个人士系即系一啲亲密啲嘅人啦、啊，或者佢可能佢心爱嘅玩具烂咗，你提醒咗佢，我哋小心啲玩、哦，唔好整烂。跟住，但系结果都系烂咗。咁佢会谂，其实我话俾你听，会唔会你闹翻我转头嘅咧？你会唔会怪责我整烂咗我心爱嘅玩具咧？即系其实佢都有啲慌张，佢因为在意嘅，往往就系家长对佢哋嘅一啲俾佢哋嘅反应。从第一日都已经讲紧，小朋友对家长嘅眉头眼额系特别敏感嘅。所以当你听到我个玩具烂咗啊，即系喊住咁讲，跟住你稍微皱一皱眉心。他預期覺得會是被罵或者被怪責的反應，他就已經活生吞吞落肚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听 Jamie 讲咗咁多次咧，家长咧最应该有嘅角色咧，就系首先要俾小朋友知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咧，都应该系可以喺家长嘅身上揾到安全感，同埋揾到帮手嘅。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一个小朋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容易地找从家长身上得到他们需要的安全感，其实会对他们整体整个性格发展或者安全感的建立，依附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有时都是的，即是都不妨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些小朋友，多一些跟他们聊聊天，或者如果真的留意到有些什么情绪的异常或者行为，有些为什么这么古怪的，这排会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习惯或者行为呢，就真系不妨要去了解下，到底系咪啲特别嘅事情发生咯？ 冇错啊，而且都要留意翻自己，当佢同小朋友去沟通，问翻佢咩事嘅时候咧，佢嘅反应啦、语气啦，甚或乎其实当时系咪一个合适嘅环境，全职家长好，双职家长都好啦，其实自己都会面对困难，都会面对生活压力、升学压力啊、功课嘅压力啊，甚都未计日常生活，甚或乎工作带俾自己压力。所以有时其实如果自己唔 ready， 都自己都好紧嘅时候，可能。交俾伴侣，交俾另外一位家长，或者容许自己有啲咁多空间 ，OK， 你先去同小朋友倾。 啱，呢个咧都系我哋大家一齐学习同埋进步成长嘅过程。咁希望听住收音机嘅父母们咧，都同我哋一齐努力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下次再倾过啊， 拜拜。 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有自讨圆途。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过相恋气味，失望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严明熙第一首嘅派台歌曲，歌曲名字叫做《真话的高清》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二十分，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将就会播呢一、這个嘅Morning Call 啦。咁啊，当然大家亦都可以藉住呢个时候咧打电话嚟1872388啊！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咧，去点首歌，去讲啲说话祝福啊，俾你亲朋戚友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咯。 十月之星啊，准备系嘛？而家今日 踏入十月 啦，十月亦都好多朋友仔会生日啦，生日嘅朋友仔就即係希望得到人哋嘅祝福啦。边个系人哋呀、听众你哋咪人哋囉，好嘛。打个电话嚟呀 ,1872388 啦，晨光 Morning Call 等緊你嘅电话。 现居荷兰嘅一隻西班牙灵缇犬海塔马，係一隻生得非常有特色嘅狗狗，人称狗界长颈鹿。因为佢条颈长达成25公分噶，配上佢嘅鬼灵精怪表情，喺社交网站上面相当受欢迎。不过喺佢呢个咁得意嘅外表背后，原来都藏住一段不为人知嘅心酸故事啊！事实上，海塔马就曾经因为条颈太长而被弃养过啦。由于狩猎系西班牙灵缇犬嘅天性。好多猎人都会将佢哋当成打猎工具，所以如果表现唔好，就好有可能被弃养。而海塔马就系因为条颈太长，所以令到佢跑起嚟特别吃力。嗰阵时，佢嘅前主人就因为咁将佢弃养咗。好彩当地嘅动物救援团体及时发现，马上帮忙安置同埋帮佢搵屋企。而家海塔马已经被非常有爱心嘅主人收养咗，仲将佢带到去荷兰，继续喺充满爱嘅环境之中幸福快乐咁成长。鍾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侧边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有阿 Patrick 喺度，早晨 Patrick。 早晨咁多位，小白你好，早晨。 早晨你好啊，咁啊今日有啲乜嘢嘅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想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听一听，分享一下咧。 今日系10月4日，啱啱啊？ 冇错， 10月4日咧，其实对我同埋我班同学嚟讲一个大日子嚟嘅。 吓，同学系以前读书嘅同学。 我系本身系位护士，我系1982年。 哇，1982年喎、 哦，系啊，入职玛丽医院护士学校嘅其中一位同学，我哋个班嘅代号好特别嘅，叫做 P 啊 ，P，Peter 个 P 啊 ，Peter 个 P， 系啊，咁所以 即 系 你都系 Patrick， 点解系 Patrick 个 P 嘛？应该系， 系啊，冇错，好特别咧， 系咯、 啊。所以其实今日一个好值得纪念嘅日子嚟嘅。 你头先话1982都39年嘅咯。 呢个日子我哋永远都在心中，系日日都年长嘅。咁我喺呢度咧就祝我班玛丽医院同期毕业嘅护士同学，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胜意、特别一啲仲係喺我哋前线为病人服务嘅护士、叫佢哋加油努力。 係好紧要啊。喂，嗰陣时一起喺学校嘅时候有冇啲开心嘅事令到你觉得好难忘，到而家都觉得可以 share 下。 难忘嘅一定有啦，特别係第一日入学啦、我哋嘅护士教师係好严格嘅、基本上面呢由头睇到落我哋脚趾尾、即係头发嘅长度啊，你嘅衣着合唔合适啊，整唔整洁啊、手指甲有冇剪啊、痰吐系咪关怀病人啊，佢哋都系好留心嘅。咁喺三年里面呢，我哋就全部都要住宿舍啦。咁喺宿舍嘅生活里面梗系好开心啦，因为成班后生仔女 醒马骝啊。 冇，我哋好乖。咁因为我哋护士宿舍里面有社监㗎嘛，个社监都巡房㗎。咁换句说话嚟讲，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即系自我嘅独立训练嚟嘅，相当之开心。 非常好，非常正面啊。 应该系咁啊，我哋护士应该系咁样㗎嘛。 好啊，做得好啊。嗱，咁最后啲咩说话想同一起毕业嘅护士同学仔，又或者对一啲现时现职紧嘅护士，又有冇啲咩勉励嘅说话同大家讲下呢？ 当然有啦。咁多位 P-Board 嘅同学你好，今日系我哋嘅纪念日啦，咁我亦都头先嘅祝福语我唔再重复啦。但係最重要嘅真係大家喺呢个生活里面，我哋有阵时怀念下我哋过往生活，亦都享受下我哋现时嘅生活。咁亦都我寄予我教过我哋嘅老师，祝愿佢哋亦都身体健康。亦都希望佢哋能够生活愉快啦。我哋过往呢就有出嚟食饭嘅，咁但係因为疫情啊同埋其他运动嘅问题呢，我哋就停咗一段短嘅时间。咁我哋希望好快我哋唔使去 D 台啦，我哋去到好大张台一起食饭。 咁就好啦。 拜拜。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Patrick， 拜拜。 多谢晒，拜拜。 过去多少次心语，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远，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祝福。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阿卓， 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嚟啦，时间唔多啊，即刻讲下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有咩好节目睇啦。 咁啊，即刻同大家介绍一个新节目啊，全新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啊，逢星期一至五晚都有嘅，晚上7:35啦。咁啊，呢个节目都系关心一下啲观众朋友嘅健康同埋营养饮食嘅。咁啊，每一日都有两个环节。咁啊，第一个环节咧都有一个专业嘅健身教练咧教咧，我哋呢啲健全同埋咧相健嘅朋友一齐去做健身嘅。 好啊，我中意睇女主持啊，阿Lily 啊 ，Lily 又做女主持啊嘛，系咪啊？等我支持一下 Lily 先啊。 咁佢玩健身啦，今晚主要系练呢个腰臀部噶，咁大家可以跟住做啊。 我要睇喎腰臀部， 系啊 系啊， 每个部分都要睇， 个个都要睇， 系啦，练搭下， 识睇识睇一定睇全身正所谓。好啦，咁啊睇完呢个健康新节目，仲有咩睇？ 好，去到夜晚跟住八点钟啦，香港故事忙忧日常啊，今晚咧就透过咧一个朋友介绍咧呢个森林浴，去到疗愈下自己，去到。幫自己解愁忘憂咁話，呢、這個森林浴係做乜嘅呢？就喺香港啊，揾啲森林咧沐浴喺呢個森林氣氛嗰度，透過張開五官感受下環境，咁啊同呢個大自然結連咁話，咁啊好有呢個療愈效果嘅。 哦，好啊，順便留意下邊度香港有有森林啊？ 有森林啊嘛，係我都係咁諗。 石屎森林啊， 石屎森林啊，做唔到森林浴嘅，應該有樹葉先做得到嘅。 係啦，咁啊睇下邊度真嘅森林啦。咁啊去到夜晚九點半啊，好繼續港台體壇一二三運動挑戰賽。 係啊，今次咧就係、是。都繼續花式溜冰系列啦，正所謂溜冰有偈傾啊！我自己咧就係用時間去傾偈嘅，咁啊真係溜咧就要交俾啊胡鴻君啦、黃天怡啦同埋賓臣啊，即係幾位啊，可唔可以學到咧第二 round 嘅呢個花式溜冰嘅啲技巧啦？節目咁豐富，當然唔好錯過啦！ 留意曬一，唔該曬唱，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职工盟寻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职工盟属会之一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业务秘书郑清发话，部分属会即时面对运作上的困难，因为部分没有自己的会址，一向靠职工盟提供地点或者电话热线服务等。郑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少属会即时面对要搬离职工盟在油麻地的办事处。他说工会都需要地方处理日常运作、文书和接见个案等，而职工会登记局亦都要求注册的工会要有会址，部分属会面对寻找会址的困难。澳门政府宣布，由于接获卫生当局紧急通知，有一个可疑阳性样本正系等待复检，社区存在一定嘅风险，即时暂停今日嘅复课安排，直至另行通知。部分已经返校嘅学生要由家长接回。当局收到镜湖医院通报，在一个十合一的混合样本中，初步检测结果阳性。样本涉及的十名人士，他们将会由救护车送到政府医院独立采样和复检。当局会视乎结果，决定是否需要调整抗疫措施。另外，澳门今日中午开始可以免隔离14日入境珠海，入境人士需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吸引大批的市民到各核酸站做检测，部分的采样点要24小时开放。南韩统一部话，南北韩联络办公室在当地朝早九点恢复正常通话，事隔两个月以来，双方再度透过联络办公室的热线通话。南韩军方亦都表示，南北韩通过东海和西海地区的军事通讯热线进行正常通话。南韩政府话，希望在恢复热线通话之后，尽早重启南北韩会谈。北韓朝中社發表公佈，表示遵循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的意志，有關機關決定在當地朝早九點起重啟所有北南通訊聯絡線。公佈指出，南韓當局要深深領會重啟北南通訊聯絡線的意義，將為完成改善北南關係、打開今後輝煌前途而需要先決的重大課題作出積極努力。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细路仔抄功课。还记得以前读小学嘅时候，如果有啲功课唔识做，最正路梗系揾人教啦。但系又要花好多时间，快速嘅方法就系揾人借功课俾你抄，简称抄功课咯。抄功课当然唔啱啦，目的就好简单，就系唔使付出任何心神，已经得到答案。如果你照单执药搬字过纸，老师好快就会知道你抄功课，而且仲会知道究竟边个先系原装正版，边个系抄。所以后来同学仔抄功课唔会抄足。呢、这个时候会有两种选择，一系每条答案系咁以改少少，另一种方法就系、是。十条题目我照抄八条，另外嗰两条有佢错咯，最多攞唔到一百分，但系肯定合格咯。我成日都话，与其花咁多心神点样去抄功课，不如用多啲心神点样答啲题目仲好啦。呢、这个逻辑其实我由细培养到大，我成日都话咧，有啲人谂好多方法去偷懒。与其花咁多精神点样去蛇王，不如将呢啲心神谂下点样做好啲工作仲好。人就系咁奇怪，我哋好努力去谂方法偷懒，但系唔愿意去勤力。其实两种方法用嘅力可能差唔多。大个从事创作之后，对抄袭更加敏感。入行之后。创作的人通常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见到人家做出来的作品有成绩，跟住就有样学样照抄；另一类就是见到人家做了，自己点都不肯再做，逼自己做些其他人没做过的事。正所谓人做我不做。你觉得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从事创作的人哪种多一点呢？成日都话呢个城市嘅创作就系一窝蜂，当有一样嘢得咗，其他人就不断模仿，你抄我，我抄你，直至啲人体验为止。点解我哋咁中意抄？道理好简单，因为见到人哋做过出嚟有成绩，等于人哋做完功课有答案，我咪照抄咯。如果你要我谂啲新嘢出嚟，新嘅嘢未必会得噶，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系照抄。攞唔到一百分，起码都合格。做咗呢行咁耐，俾人话得我最多嘅就系、是、你咁辛苦做乜嘢啊？咁做咪得咯？人哋都系咁样。而我答得最多嘅答案就系、是、人哋都做咗，冇理由我照做噶。我就系中意创作一啲人哋冇谂过嘅嘢。你抄我，我抄你，都可以话系我哋身处紧嘅呢个城市嘅特色之一。当第一个人好大声闹人之后，人大声，我又大声；人闹人，我又学佢闹人咯。有时候真系好矛盾。如果你做出嚟嘅嘢冇人抄，你会觉得自己嘅嘢好似唔系好得；如果啲人系咁抄，你又会觉得好唔忿气。咁我哋做啲嘢出嚟，係想人哋学，还是唔好跟呢？当然最极致嘅就係、是、我做出嚟嘅嘢，你跟都跟唔到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最近好嘛？身体好嘛 ？Everything alright？ 仲有冇时时去睇 Midnight Show？ 仲系咪咁中意罗伯迪尼路？你嘅旧拍，你嘅皮鞋，你啲唇膏，仍然喺我度，记得我嘛？有挂住我嘛？我督促天台的外影，与我再起舞，无人共行便跳着影子舞，庆祝当天我碰到爱过我的你，灵魂亦曾共舞蹈。一秒完全记底，永远永远都感激。 你揾到未啊？等到未啊？佢对你好吗？你仲有冇继续去读法文？你仲有冇仍然去做健身？你嘅 T-shirt， 你嘅身影，你嘅笑声，然后喺我哋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生日也许有一次我可与你再起舞，愿意暂时独跳着影子舞，庆祝当天可见到世界那么美，情能令人满足。Shadow dance, dance again, celebrate the good old days. Dance again, celebrate the good old days. Dance again, celebrate the good old days. Dance again.准我多谢你，有过你一刻已难能可贵，我将那一分一秒完全记低，永远永远都感激某年此际。At the highest, greatest, sweetest time of my life.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嘅食谱之前咧，咁我见到有条片咧就摆咗上去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咁就之前咧我请阿 Suki S 咧就食呢、這个系啊，食呢个鲍鱼啊，醉鲍鱼啊，咁、其实呢、這个食物咧都唔难整嘅，即系冇乜特别话好多繁复嘅工序嘅，咁不过几好食嘅，咁我觉得大家可以都上去睇下、 啊， 我煮啊， 你煮嘅好食啦， 系啊， 毫无怨念啦， 系啊，咁大家可以上去俾个 like 嘅，睇下点整咧，依家咧。近呢一兩年咧，啲鮑魚啊真係平咗，即係講緊啲廉價鮑魚啊，即係譬如大連鮑係咪啊？ 即係可能80蚊有一份六隻，係 啊 係 啊，我屋企樓下 五隻， 好似有一段時間5蚊一隻啊，8蚊一隻， 咁平啊！ 咁但係就唔俾揀嘅， 嗯， 即係嗰個賣魚哥哥就好特別去 mention 話，你唔可以用手落去攞啊咁 啊，快脆啦，分好咗份份。 咁但係咧，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去揀鮑魚咧，就係咧攬埋一住嗰啲咧，即係吸住嗰啲就係新鮮咯。同埋系正啲， 即系有生命力啊 ！feel 到佢有求生嘅意志， 有能力吸住人、接住人哋嗰啲咁样咧，即系黐埋好似同黐豆咁咧，为之比较好啲。嗱，讲紧拣呢啲相对廉价啲嘅鲍鱼啫。咁你话喂，唔系啊，食开南非噶，食开九头鲍啊，咁我嗰啲我唔识， 我哋 都 唔识啦， 我唔识，我唔识，交翻俾专业嘅，系啊。阿一、阿二、阿三、阿四嗰啲講啦， 係啊，嗱咁啊，呢個大家可以上去睇啦，因為有片有個步驟嘅。咁啊，另外今日咧，我想講下一個好簡易嘅甜品，就係、是、炸香蕉。 哇、 哦！係有冇 英文叫咩名啊？ 叫做Deep Fried Banana。 劲好多个名炸香蕉炸啲啊！讲多次个英文出嚟吓， 酥炸香蕉， 酥炸香蕉 系咪劲啲啊？ 劲啲劲啲，有个酥字又劲啲啊！酥炸生蚝啊！ 通常嗰啲menu 都系咁样噶嘛，四个字或者六个字咧比较有气势啲，有啲形容词系嘛？ 系冇错， 香脆酥炸香蕉咁啊想食啊！ 嗱，香蕉通常我哋都系食拔丝香蕉啦，系咪先？做乜笑啊你？点解笑啊？ 拔丝香蕉好食， 好食一小时啦，睇下边个整啦。你呢个酥炸香蕉点整啊？ 我其实好简单嘅，就系用呢个春卷皮。咁啊，首先香蕉啦，咪切一半啦。咁然后去咗皮之后咧，你就用嗰条春卷皮咧包住佢。咁喺个口嗰度，当然你就要用少少诶面粉水去黐一黐翻埋佢啦。咁跟住咧就可以放落嗰个油嗰度炸噶啦。咁啊，炸到佢金黄色嘅时候咧，呢一个步骤最重要啦。因为其实你可以幻想到春卷皮冇乜味噶嘛，咁啊香蕉就得翻香蕉味啦。咁点样做到甜品个香甜嘅味道咧？就系炸到佢咁上下金黄色嘅时候咧，就落一啲黄糖落去。咁咧喺呢个咁高温嘅底下咧，佢就会一路咧就会黐住嗰个外皮啊。咁你攞翻上嚟嘅时候咧，就会脆噶啦，好脆口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中意加另外啲嘢都得嘅，有啲人咧中意炸好咗香蕉咧之后咧喺上面，你话唔加黄糖，你加啲朱古力酱上去咧、一样都好味嘅。 好啊，可以试下呢个酥炸香蕉。 林慧的享乐时代。 踏入十月份咧，大家咧有冇谂过咧？即系开始有一啲嘅气氛就好浓厚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 Halloween 嘅气氛啊！ 哦，边有咁早啊？月尾先系。 唔系啊，我见啲餐厅都有布置， 系啊，好多主题啊。 唔系，我见重阳都有气氛，开始封路咯，有一大即系油塘嗰啲咧，坟场嗰一大。 咁近啲啊嘛，市民几好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所以气氛咪浓厚啲咯。啊，重阳啊，我讲紧，讲翻你讲下 有feel 啊， 有 feel 啊。 嗱，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玩鬼屋啦，我自己其实系非常之唔中意嘅。一来咧， 你惊因为你害怕。 我害怕唔系害怕嗰啲扮出嚟嘅人物，我系好唔中意嗰种俾钱入去俾人吓嘅感觉，即系我觉得点解要贴钱买难受咧咁？咁但系咧，我嘅另一半咧系非常之中意玩鬼屋嘅，咁所以自从我识咗佢之后咧，每一年都被逼咧要同佢一齐，真系被逼噶。 今年唔使啦，今年 嗱，自从有咗个女之后就唔使啦，即系因为我话唔得呢啲嘢就唔好带小朋友去啦，咁就可以豁免咗几年咯。 系咪细路唔入得噶？应该系啊。 好多都系唔入得嘅，有啲咧就有年龄限制嘅，有啲可能系真系入到去，可能只系得啲比较得意啲嘅嗰啲角色咧就 O K 嘅。 即系可能有啲鬼口水淋出嚟嗰啲。 系啦，唔系好惊 咁样。你吓亲佢，人哋有阴影，点赔啊？ 系啊，发恶梦噶嘛，可能即系嗰啲精神损失赔唔俾啦。 系啊，所以我估应该未必好多鬼都可以俾小朋友。 系啦，其实好多都唔得嘅，但系有一啲咧就可能个限制会宽松啲，亦都意味住其实入边唔系真系咁恐怖啦。 冇咁惊 啦， 嗰啲 系啦，我有啲朋友咧系每一年咧都会去做呢啲扮圣节嘅演员嘅，有啲帮人哋化妆啦，有啲系真系做埋嗰啲即系扮鬼扮马嗰一啲啦。咁我系有试过咧，就系即系去探班嘅时候，佢哋喂，不如你入去俾我吓下啦。咁我亦都有试过做呢一类咁样啦。咁其实佢哋好好过，佢哋话其实佢哋有原则噶，即系如果见到啲小朋友或者你见到嗰、那个可能咧矮细啲，或者见到个样咧唔系好惊，即系唔系话好吓得嗰啲咧，佢就唔会吓佢嘅。 缩翻埋，缩翻埋，都弹到出嚟，缩翻埋。 系啦，因为其实佢哋系有啲指定嘅位置系要弹出嚟噶嘛，即系啲装置咧。嗱，咁你当然啦，如果你话要投入嗰个角色嘅话，一般咧你见佢咧系好大胆嘅，即系嗰啲应该系入嚟玩得嗰啲咧，佢哋就会吓得落力啲嘅。咁又见有啲咧，如果真系话小朋友特登咧就唔会吓啦，特别系唔会吓啦，即系会O K 笑笑口，做翻自己正常大哥哥大姐姐嘅角色咁，引导佢呢边行翻出去啦，咁样嘅，即系佢哋都会有分嘅。 有冇啲长者入去玩鬼屋嘅？ 其实少啲，我觉得少啲。 即系如果你有朋友做，有冇啲阿公阿婆好贪图，好贪图刺激入去玩？ 细路就话吓亲，你又话有咩心理阴影？ 大人 长者吓亲你咩啊？ 担当 你，担当你，但系佢自己自愿入去玩啫嘛。 唔系，都小心啲。唔系，通常咧啲鬼屋都会有啲告示或者有啲广播嗰度提醒大家，即系如果有啲心脏病啊，或者觉得自己唔系好吓得，血压高嗰啲咧， 嗰啲都唔 系啦，都唔好啦。咁但系咧，我今朝想讲嘅呢一样嘢咧，我就觉得相对地咧，好似冇咁惊，但系又有嗰个气氛嘅。嗱，我成日觉得咧，譬如 Halloween， 大家都 都系想开开心心咁嘅气氛，扮鬼扮马咁样啦，或者可以有一个名堂，就系大家平时咧唔系好敢着嗰啲特别服装咧，或者唔系好想涂涂到自己成面都系五颜六色咁样咧，咁你呢一日就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啦。最近我见到咧，佢有一个巴士公司咧就开咗一条路线， 系、哦、啊，我琴日都见到、啊，叫探灵路线、啊， 冇错啦， 其中一间巴士公司，我想 join，、啊、 我都有少少兴趣， 喂，系咪见啊，妈咪一齐啊？ 嗱，佢呢一个旅行团咧，就系话去一啲咧真系出咗名多呢啲灵异故事嘅街道，佢直情系一个类似巴士 trip 咁样，咁系历时两小时， 跟住有人讲解嘅， 冇错啦， 入头去嘅， 诶唔系啊， 夜晚啊， 唔系问清楚嘛，系咪 有气氛嘛？ 系啦，佢系有一个特定嘅时间，系夜晚时间嚟嘅，即系八点几钟咁样啦，咁就喺一个地点度集合咧，咁啊大家咧坐晒上去啦，报咗名之后咁坐晒上去啦，跟住咧就会带你去一啲唔同嘅。嗰啲叫做特色街道啊，叫特色街道。 咁我包括边几条街、啊？ 我估一定高街嗰啲咯，基本盘啦、啊，系啊。 跟住嗰间咩咩小学啊， 达德啊， 系咯，达德小学、啊、都旧址嗰啲咁样、啊。 话虽如此，其实都几远。 系咯，我就话顺路。 你达德同埋高街都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嚟， 成晚流流长、啊， 点都去到啦，两个 两个钟啫，都唔算成晚、啊。 夜晚唔会塞车啊嘛，你话朝早就话啫、 啊。我觉得塞车机会少啲嘅，虽然咧就冇透露佢嘅路线系点样行啦，人哋有即系有秘密噶嘛，真系唔会话俾你听。咁但系咧，佢就话咧，佢有导游一路同你导赏嘅。个导赏就梗系唔系介绍佢嘅历史文化或者有啲咩出产啊，就系介绍到底呢度发生过啲乜嘢故事 咧。即系坐车听鬼故咯。 系啦，亦都咧有呢个咧，好似旅行团嘅特色，就系会放你落车自己游览嘅，即系有呢啲时间噶，即系唔系话净系兜过就算嘅。咁如果你大胆的话咧，你就可以把握嗰。即系可能几个字嘅时间咧，你就落车去睇睇啊，影下相啊， 做全套。如果当系旅游业咁样搞咧，应该落车影相啦，应该仲有纪念品买嘅， 系咯， 应 该有纸板人都好啊，即系冇演员都系纸板人啦、啊， 买翻嗰、那个即系故事里边嘅主角嘅纪念品噶嘛， 应该摆定个档梯喺度，我嚟呢度影完相，呢度买翻啲嘢先。 但系如果系电影剧本咧，通常都系呢啲啦， 闹搞到嗰度， 呢啲咧走失咗一两个，冇上翻车。 哦，系啊。即系数极都数唔啱人数，或者多咗 个巴士有冇名啊？ 多咗， 多咗 个巴士会唔会改名？咩咩鬼巴士啊？定系幽灵巴士呢啲？ 佢有名嘅，不过我唔讲佢个名啦。系、哦、啊，咁、哦、但系即系总之就有一条咁样嘅路线。咁 佢都几创新。其实我想讲咧、嗯，巴士咧呢一两年咧，即系成个巴士业界啦。嗱、嗯，呢一间系即系唔系大家讲开平时嗰间巴士公司，呢间系比较新颖啲嘅巴士公司。 系对面海嘅一间巴士公司啦。总之 啊，几有噱头嘅，你都咪话、嗯，即系过往嘅时候。未话因为开咗屯马线咧，巴士嗰个营业额下降嘅。不、其实佢哋都谂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之前有讲巴士 station 啦、 啊， 呢个巴士 系啊， 即系历探险团啦，我用呢、這个呢、這个字，都几得意喎。 一个历险嚟，因为咧我自己会觉得咧，嗱、啊，首先咧，你呢一个系比较多人陪你嘅一个活动啦、嗯。其次就系、是，其实佢最惊嗰个位就系你去到嗰个所谓嘅景点咧，你要落车去睇啊或者探索啊嘛。咁如果你真係比較驚嗰啲咧，譬如好似我呢啲唔中意嚇親嗰啲人咧，我咪照留翻架巴士都唔落車咯。咁 個個落曬，你唔落， 中你仲驚啊！我都想講噶啦， 係嘛？俾著你哋，你落唔落啊？ 我 跟大隊 咯，跟大隊咯，係啊！ 即係如果啲人落，你就落啦。 我哋係咁噶啦，跟大隊嘅咋。 喂，你都幾醒。咁嗱，跟住佢呢一個團咧，話經歷咗兩個鐘頭嘅一啲車程啦，去完啲唔同景點之後咧，最撈尾咧係車大家去食一餐飯嘅。 哦， 佢真係一個本地旅行團嚟㗎，即係雖然佢有個包裝喺度。 半夜 食咩先？ 食宵夜咯，食宵夜咯，解一解大家嘅胃寂咯，食一餐解一解大家胃寂咁樣 係咪？咁可能嚇親。咁样吓亲之后食翻啲嘢咯，填下个肚，等自己饱满啲，咁样冇乜事噶啦。咁 即系冇嗰样搞嗰样， 食咩？有冇啲灵异食物啊？油炸鬼， 叉烧， 叉烧， 叉烧冇得食，净系俾你奶。 哇！你哋真系谂得，你已经帮佢度身订做埋呢个路线。 啊、我最中意谂呢啲嘢啦，平时系啦，我脑入边就装住呢啲嘢，主要都系。 嗱，不过即系睇下自己有冇兴趣或者有冇需要去做呢啲咁嘅。旅行團有啲人我知道特別好呢一樣嘢嘅，有時本地遊咁，咁但係即係都睇清楚自己有冇需要或者合唔合得啦。 我約你老公去咪得咯，你唔去， 唔係我諗住 好耐未叫你老公啦，仲可以研究下股票啊。 我諗住報名叫佢去。 哦，好啦。